相信俄罗斯在普京的坚强领导之下，俄方一定能够尽快控制疫情蔓延，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强调中俄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心心相通。习近平又说，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不利于国际合作，中俄应该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普京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俄中始终团结合作，相互支持，体现俄中关系的战略性和高水准。一些人试图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抹黑中方的做法不可接受，俄方愿意继续与中方加强抗疫等的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在联合国等的框架之内沟通配合。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4点，升578点，总成交金额47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8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燃气23.05元，跌1.25元；腾讯控股416.2元，升9.4元；阿里巴巴209.2元，升6.4元；中国平安77.75元，升1.6元；美东汽车12.7元，跌1.54元；美团点评101.3元，升2.45元；友邦保险72.6元，升3.15元；银河娱乐52.5元，升3.75元；汇丰控股40.1元，升4毫；中芯国际15.28元，升3.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7，瑞士法郎8.005，澳元4.942，加元5.531，新西兰元4.662，欧元8.42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44。日经平均指数报19,813点，升522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48美元，卖出1,70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红桥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噶，系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红桥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三圣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嘅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泰苑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但后少少都是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对出。较早前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水浪窝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西沙路去西贡近住水浪窝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呢，由于有紧急工程慢线封咗，近住希福道呢中慢线仍然封闭，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映月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挤塞，影响到美丽道左转回去长沙环道都是比较挤塞。

佢真系比你粉得更加系拼啊！ 系 啦，拼得比你粉啊！ 唔系， 佢哋深啲嘅， 系啊系啊， 特色啲。 系啦，你呢只咧就似系面无粉色咯。 哦， 系啦，但系佢嗰只就系粉色太平咯，咁样系啊。嗱，咁啊，星期五啊，我哋点都要呼吁大家点个唱先。 好啊，我哋网上留言啦，同埋我哋 fax 同埋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咁啊，至于咧电话仲晏啲先打翻嚟啦。 系啊，诶，咁你又见到我今日面色好唔好啊？ 有啲黄咯，可能你件衫今日黄色， 系啊系啊， 上去 系啊， 应该黄噶啦。 我突破咗琴前日我咪同你讲我瞓觉嘅时间嘅， 系 我前日我唔记得我话我几点瞓咧？ 四点，因为你欢送姐姐啊嘛， 系啊系啊，嗰日第一日嘅 姐姐。安唔安全啊？佢嗰日又大 delay，飞到去 哦，佢冇 message 我哋住啊。佢总之佢通知我哋 delay 咗，系啦，前晚我四点钟啊嘛，跟住琴日正式第一日咧就完结啊，第二日啦，其实都完结咗两晚啦。哇！我琴日又突破一个界限啊， 嗯， 五点先瞓啊。 做发生咩事？但你面色 OK， 可能你习惯咗啦。 系同埋我口罩遮得够劲啊！ 琴晚五点钟， 即系今朝五点先瞓啊！耶！ 冇咗姐姐有冇直接嘅关系？ 有啊，因为咧真系有关 系。咗，跟住即系五 点唔系啊，五先能够落床瞓啊。 哦， 系啊。 好啊， 愿 闻其详。 唔系，其实好简单嘅，就纯粹系咧。朝三暮四定朝四暮三咧， 哦、 即系个时间分配啊。我逢礼拜四咧，本来要做啲嘢咧，即系要写下稿咁样啦。 咁咧头条要拍啊嘛。 系啦，咁我平时咧，佢姐姐喺度咧，咁我知道屋企有两个人睇住啦，我就可以好安心咧出去风流快活，唔系出去辛勤工作。咁咧就一路做到夜妈妈。 佢兴啊，去写稿嘅出边。 系啦，但系而家唔得啦嘛，都翻一个女人喺屋企，咁我梗系要翻去啦。佢虽然话唔使噶，你可以出去。照做嘢话唔得啦，翻到 佢你话作为尽责嘅爸爸同埋尽责嘅老公，咁我梗系第一时间就撇低工作就即刻翻屋企帮老婆啦。 讲、哦哎、太多就太假啦嘛，系咪先？ 跟住佢日日喺屋企度帮手凑仔，就系咁样，全间屋企人就饿死咗，因为冇人出去赚 钱。你要俾个 feel 多算啊嘛。结果原来真系唔得噶，到咧你做晒一个正常爸爸要做嘅嘢咧，玩啊、冲凉啊、食饭啊、瞓觉啊、暗上床之后咧，好嘢，已经十一点啦。 跟住你就瞓着咗。 系啊，然后我就瞓着咗，瞓到一点钟起身。一点钟起身就开始做嘢啦，跟住就做到五点，耶！所以 好啊， 精神奕奕啊！ 你要调整翻你自己而家咧冇工人姐姐呢个日子个生活嗰个时间表啊， 冇错， 系啊，冇得好似以前再咁轻松咁风流快活噶啦。 所以冇办法啦，我琴日咧阿祖讲完之后咧，我已经知道。唯有推咗Lady Gaga 嗰个邀请，太忙。 唔系佢邀请咗我，佢话阿天你够份量啦，所以咧就唔使你啦。 你嗰系Lady Mama 嚟嘅，系啦， 我曲经妈咪。 系啦，点知跟住，今日再下一城， 系咯， 好头痛。我哋三个去唔去好咧？ 忙啊，系咪啊？ 即系虽然冇邀请我哋，系咪都应该？我哋系咪应该谂下？喂，好忙，去唔去好咧？ 即系我哋系咪风声话现正呼吁系咪？ 唔系讲下笑啫，真系我哋都要公布咧，都系一个喜讯嚟噶嘛。 真系好多越嚟越多咧。我哋喺免费平台咧，即系琴日阿祖咧讲完之后咧，我再 分析， 原来都有唔少咧，陆陆续续咧，譬如嗰啲演奏家啊、音乐家嗰啲咧，都有好多噶。咁今次系点啊？ 今次本地咧，咁因为演艺协会啊，阿鼓掌啊， 系 啊，佢哋真系话佢，哎呀，鼓老板，咁咧佢就牵头啦，佢就马上紧接住咧，即系阿歌神嘅嗰个 concert 咧，嗰个热潮啊，佢就话喂，佢哋都牵头，咁咧就话希望咧可以搞一个又系 online 嘅表演嘅。咁咧有啲单位咧，因为我谂。今日第一日見報啫嘛，佢陸陸續續可能仲會有加碼咧。譬如佢會有啊，蔡一傑咧就教煮嘢食啦。 係 佢個特點係咧，全部啲 artist 咧都唔係表演咧。你以為佢最即係所謂佢咪唱歌啊，或者做戲唔係嘅喎。係啊，佢會蔡一傑就唔係淨係唱歌，佢係話教煮餸啦。係咁跟住佢話咧有呢個 coffee 咧， 係同埋 coffee 就教你做瑜伽啦，咁樣係啦。 我覺得有啲即係我自己有少少期待嘅。譬如我哋好多時候話一啲嘅籌款 show 啦。或者一啲即系赈灾咁样啦，其实今次都真系要赈灾啦，系咪？佢哋好多时候咧，都可能有啲嘅明星、名人，佢哋未必系一位歌手嚟嘅，就会做啲呼吁啊。咁阿姐当然嗰啲 fans 就会攞嗰啲银纸嗰啲出嚟嘅筹钱啦。歌手佢哋最拿手就唱歌，咁啊梗系唱歌噶啦。但 系 今次咧，我见到佢而家暂定咗嘅部分表演咧，都系同教学有关。 系啊， 因为佢话咧，到时夏韶星。 系啊， 啲生物嗱，佢唔系讲 UFO， 大家记住，佢有嗰张空凳喺度， 好想教 UFO 应该 系网上教唱歌，都唔系唱歌，系教唱歌。 咁我咪做得咯。 你做咩嘢咧？你 做網上唱歌， 係 我網上學唱歌 嘅話咧， 係 啦，做個把啦， 係啦， 俾人哋掟飛鏢 又唔係啱，佢有教人學啊嘛，我可以學咯。 阿田就可以学阿 Coffee 嗰边做瑜伽咯。 哇， 睇下得唔得咯？ 睇唔睇好啊？我可唔可以净系揞住半边眼睇半边 mon 噶？ 唔系 OK 喎、啊， 自己喺屋企学噶啫。 你就啱好啦，你将你、 我以为你企喺 Coffee 隔篱啊，咁我咪唯有揿住阿田个， 唔系佢学啊，然后你啱晒啦，你将你喉咙嗰只蟹攞翻出嚟。再学阿蔡一杰教煮餸，啱晒真系。 咩叫做放蟹？ 系啊，几好。唔系，其实你谂下咧，呢个系我哋以前廿几卅年咧、每逢一有筹款活动啦，无论系以前嗰啲咩台庆啊，又或者嗰啲咩姚宝亮 啊、 赈灾啦、 水灾、地震啊嗰啲咁样。 其实啲演艺界咧出嚟咧，就会即系贡献自己嗰啲唔同嘅才能咧、哇，呢、這个都算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嚟噶。 即系佢哋嘅另外一面可以俾大家睇、 啊。即系我头先一谂就即刻谂翻咧，即系肥肥踩鸡蛋。肥姐呢个即系画面，其实而家有少少呢种影子啊，即系喂各位演艺界快啲出嚟，即系贡献一分力咁样噶。 唔系嗱，即系唔系之前嗰啲系表演去筹款，但系而家呢阵子系将 有啲教学 去教学系啊，停课不停学啊，又 系啊，咦，我哋又领多一格喎、 啊。 会唔会有 artist 系出 IQ 题嗰啲嘅咧？ 我谂 IQ 题留翻俾我哋出啦。 系咯， 唔 系可以好多啊？ 系咪？ 系啊。 嗱，咁我将个日子同大家分享咗 啦。好 啊。日子咧就会系啊，25号下个星期六， 系 时间咧就会系啊，晏昼嘅5点钟到9点钟作为呢个网上直播嘅。其实今次咧有一个應該 是網絡的，哇，4个钟头咁长， 咁多人， 系 啊， 由佢哋咧系做主打嘅，演艺人协会咧就会担任呢个协办嘅机构。 系，即系负责联络啦，因为都要睇下边个排序啊，等等嘅嘢啊，4个钟头好犀利啊！ 不过真嘅，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有一次机会啫，即系同演艺人协会有近啲嘅接触。 啊，你有上次要做 MC 啊嘛？ 系 啦， 因 为 旧年咧就做咗第一个嘅筹款表演筹款晚会啦，就系、是、其实佢哋筹咗钱咧，都系帮翻自己业界嘅朋友，即系因为做咗嗰个嘅活动，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咧，都会知道佢哋真系。做几多嘢系平时冇攞出嚟话俾人哋知嘅， 我成日都系咁讲话，做一啲嘢嘅时候唔需要话俾人知， 系啊， 先叫帮真帮人啊，系咪？ 例如我知道做过啲乜咧，有一啲嘅前辈嘅演员，可能咧佢哋嘅身体有啲情况啊，又或者咧嗰、那个 生活艰难啊， 艰难一啲。佢哋即系阿古老板啊，唔单止自己会揞荷包，跟住另外咧演艺人协会咧都会真系唔单止用钱去帮嘅，亦都真系会关心了解翻个情况系点。即系今次就成个香港都真系喺个疫症嘅灾难底下咁样啦，佢哋都行出嚟帮帮手，真系真系要俾个手指公佢哋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日咧我哋可以即系用啲歌咧，好似回忆起咧我哋曾经啊，都有一个年代咧好多群星出嚟咧喺唔同嘅即系逆境之中咧，佢哋就会出嚟同你打。招呼一齐打气嘅，首先同你送上嘅系，哇，已经去到阿田威紧嘅年代，我同阿祖啱啱出世， 系咪87年嘅呢首歌？ 系啊系啊， 要大合唱 噶，系啊，要成个地球一齐大合唱噶、哦。第一句好似点唱噶？ 听啊，我哋 最想知第一句系边一个唱 ？My friend 嗰句啊嘛，系咪啊？唔系呢个 太阳，我 My friend 今天你 系、啊，我捞乱咗，听下先。我人生啊， 哎呀，小凤姐要出嚟啦。不可以再欺旁人，麻木闭心一生。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人心将可会有光无穷，将可有雨火红红，红日那般。让每颗心乱吻，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齐心唤醒心中那颗太阳，去将四海黑暗变明亮。齐心用爱高耀扬头。天总会更明亮，如肯为建造未来砌奉献，始终有一天 人心，关起会细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塞一生。 人好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人生将来会有光芒， 将来会有光芒， 将来有暖火， 将来有暖火， 红日那般高温， 如何让每颗心乱梦，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 我点都俾哥哥唱埋一定要， 梗系啦， 系啊， 好多我哋嘅 前辈歌手， 啊、 经典啊，系啊，呢、這个地球大合唱啦，数唔到个歌手名单俾你听噶，因为数完都 粒粒都星， 系唔使数啊，因为呢一个年代，佢哋每一个歌手嗰把声咧，你听到你就认到 啦，系啊，嗱咁啊， 一句都认到， 啊、要为即系各位逆境打气啦。除咗头先我哋介绍会有演艺界嘅朋友之外咧，我觉得咧而家有啲报纸咧，佢都开始介绍一啲咧，真系。逆境咧落地即系生根自食其力嘅一啲疫症小故事啊， 嗯、 其中我今日见到有一个咧，真系而家疫症期间咧，咪大家都知道即系冇得捞啦，咁好多人好多嘢冇得捞啦，咁但系反而有一行业咧，就因为疫症关系咧，就逆市就扩张嘅，咁啊。清洁我唔知佢会唔会扩张，因为可能佢都系嗰啲人手咧。 唔系噶，我见到有一啲咧，譬如咧帮嗰啲多咗人咧，好多系去铺头入边度 deep cleaning 啊， 系啊系啊 ，deep cleaning， 甚至乎讲紧系譬如巴士公司嗰啲咁样咧，佢哋即系要请多咗好多人，因为佢哋嘅生意接做唔晒啦。 呢、這个应该都可能系嘅。另外一个咧，但系嗰个门槛咧就仲低啲，因为咧你做清洁咧，可能喂你都要识用嗰嚿嘢嘅话，有一个真系个门槛低到咧就 系 外卖。系啦，嗱就咁听咧，可能你话咁个外卖。故事究竟有几多咧？咁我今日见到其中一份报纸咧，佢就揾咗一个案例咧，即系嗱，你又唔系话要贬低话，你当外卖咩职业啊？做咩要攞呢个嚟做一个好似对照咧？嗱，咁但系毕竟外卖系辛苦嘅，咁但系做空中少爷就真系相对咧，虽然都系服务，但系你个感觉好似就 轻即上啲， 开心啲咁样，成个感觉咧。但系佢今日系啦，佢揾到个 case 咧，就系话嗰个做空少，佢仲要系咧话佢得个27岁啫嘛。啊，佢咧本来系做主播嘅，佢应该系短暂地咧喺电视台做过主播，后来咧就做咗空少。咁咧，但系中间咧二月几嘅时候咧就已经即系解雇咗啦。咁咧佢一跳咧，佢就跳咗落去咧，佢就话喂，唔好搞咁多。有外賣請我嘅去做咁樣，咁然後佢就講咗佢嘅故事出嚟啦咁樣。咁咧嗱，我哋即係有冇一個概念咧？你覺得送外賣一日可以賺到幾多錢？ 我睇嗱，呢本身真係唔知嘅，但我開頭會覺得唔會係一個好高薪厚職嘅工作啦。但前陣子見到一啲報道就話可以去到每個月有4-5万元嘅人工咯。 4-5万元， 係啊，因為佢哋對每一張嘅 order 咧去計錢噶嘛。咁所以有一啲咧係真係去到呢一個嘅價錢㗎。 哇！我諗即係嗰個係好罕有，因為咧我見佢呢個 case 咧，佢就訪問呢位朋友啦。嗱，佢一日。因为记者咧都好辛苦啊，跟住佢走啊，佢就话：，我由朝跟到你， 送到边度？ 系啦， 送几多张单？ 系啦，咁咧佢话佢呢一日做咗几单生意咧？15单生意。其实我真系冇概念，15单系算系。 其实15单都几多？你谂下啦，你要去一间餐厅度攞咗嘢，送到去铺头，又去另外一间餐厅，全部 travel 都系时间嚟噶嘛？ 咁但系问题，即系你话真系冇概念啊！ 即系十五究竟系叫好多啊？啱啱好啊？定系咩咧？ 唔系，我想问佢人工系点样累计咧？即系话系有最低工资嗰。 冇啊， 似 个样系，似个样系每单收几多钱啊？ 每单收，譬如当佢即系每单有20元。 嗱，佢个例子系咁样嘅， 加多几多钱咧？ 佢话咧，佢就接到有一单咧，就 系 韩国菜嘅外卖，价值700元嘅，但原来唔关佢事噶。 系、okay, 啊， 价钱 即系冇话收佣收翻10元咁啊。 原来咧，佢话咧700元嘅韩国菜外卖，佢得到嘅分成咧。同佢晏昼做咗另一单生意，送2支凉茶， 系 一样嘅。 O K， 哦， 系啊，但系佢就你谂下嗰个份量差 好 远， 因为700元嗰个即系有重啦，又多嘢啦。 系啊，同埋咧，即系佢讲其中一啲小辛酸咧，佢就话嗰个韩国餐嘅外卖咧，因为有汤啦，佢就唔可以摆落保温袋，即系佢话会倒泻嘅，即系佢就可以就咁手拎。 系啊， 咁结果咧，佢就拎到咧，佢话怀疑人生咁样咧，原来咁重送咗钱咧。 $30啫。 嗯， 头先就话啦， $30 送两支凉茶又系$30。咁咧佢就话啦，呢一日咧佢完成咗15单生意咧，佢话咧行咗几耐咧，行咗7公里啊。 嗯， 即系等于由土瓜湾咧就行到牛头角。咁咧佢最后有几多钱咧？就赚咗450蚊 咯， 系啊，真系 15单乘30，450蚊。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你咁样计咧，嗱，如果佢一日有450蚊，我哋数学题佢一个月， 嚟 有几多钱啊？如果即系 蚊咯， 我都得10000多蚊啫，原来，所以嗰个可能系。 唔係單一個案嚟嘅喎， 都有咁好嘅喎。 我自己都有朋友，因為冇咗份工作啊嘛，佢哋自己都轉咗行咧，就係、是、去做呢一個送外賣。你見到咧，而家送外賣越嚟越多人咧，其實都有好多間唔同嘅公司噶嘛。有一啲咧就袋鼠牌，有啲咧就熊貓牌，有啲咧就係阿爸牌嗰啲咁樣嘅。有一啲人咧，佢哋就會話咧，佢哋每一間咧都有落張單。搭單咁樣啊，你嗰邊有嘅話，邊邊最快就有佢就係接。咁當然啦，咁樣咧就可以做到多啲唔同客 即搶 單 咁樣係。 佢話搶嘅其實、 哦、 有啲咧，你而家想入行咧都已經遲咗啦。唔係話咧唔夠，仲要好多人去送外賣，但係佢哋公司都唔夠時間啊。佢究竟我請邊個？我請邊個咁樣？ 哦咁樣啊，哦所以咧即係有好 申請咗， 有好賺嘅，都有好辛苦嘅，大家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国首季经济按年负增长6.8%，差过市场普遍预期，在1992年开始公布有关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数。国家统计局数字又显示，三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下跌15.8%。首季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16.1%，两个数字都差过预期。至于三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9%，首季新增就业229万人。统计局话，首季度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大局保持稳定，又提到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中國復工復產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統計局說，要進一步統籌做好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加大力度落實復工復產、復市復業政策，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立法會財委會開會審議政府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申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率領11名局長出席解答議員提問。他會前表示，今日預留10.5小時審議撥款申請，政府希望做到保就業、撐企業、紓民困。張建宗說，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涉及撥款1375億元，連同首輪的300億和財政預算案的1200億紓困措施，總計涉及2875億元。政府希望與市民共度時間，為市民帶來及時雨，希望議員急市民所急，盡快通過撥款。張建宗又說，雖然近日確診個案數字下跌，但市民沒有掉以輕心，政府亦會繼續做好防疫工作。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相信，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引起的疫情应该受控，但要重新检讨本港的检疫安排，提早发现无病征的患者。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是14日，患者有机会回家之后先成为隐形病人，再将病毒传染家人。認為目前本地和輸入個案減少，隔離中心開始有空位，加上每日回港的人不多，可以將他們安排在隔離中心或者定點酒店隔離14日，在隔離最後幾日進行病毒檢測，找出隱形病人，這樣不用做兩次測試。七大工業國領袖集團領袖舉行視像會議，与会领袖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彻底检讨和改革， 并且同意确保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白宫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与会领袖了解到七国每年向世卫提供超过10亿美元。今次会议重点讨论世卫缺乏透明度和长期管理不善，在这场疫情中持续处理不当，呼吁对世卫彻底检讨和改革。白宫的声明又表示，七国领袖同意持续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全球协调一致应对疫情，应对这场健康危机与人道和经济的灾难，展开强而有力和持续的复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606点，总成交金额5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燃气22.9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416.8元，升10元。阿里巴巴209.6元，升6.8元；中国平安78.05元，升1.9元；美团点评101.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85元，升6元；友邦保险72.65元，升3.2元；美东汽车12.68元，跌1.56元；银河娱乐52元，升3.25元；FIE南方恒指7.37元，跌3.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7，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2，人民幣7.077，英磅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經平均指數報19782點，升492點。港金现价报158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77美元，卖出171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是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启泰苑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较早前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啊，近住红桥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红桥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青沙公路的支路落返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有修路工程，咁而家快线封闭，一带挤塞。咁窝打老道呢就有爆水管啦，咁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的慢线同埋近住希福道的中慢线封闭啦，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返浅水湾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龙尾在域多利会的。司徒拔道下行去返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挤塞。茶果岭道去返鲤鱼门方向啦，近住油塘港铁站一带呢都係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新聞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單好一單壞，想聽邊單先 咧？壞先啦。 正所謂冇新聞就係好新聞，今時今日仲有咁多新聞，係咪壞新聞先？ 咁好新聞咧？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仲有得睇喎，咁仲唔係好新聞？ 頭條新聞今晚八點， 港台電視31。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唔知如果真系阿股长真系嚟敲你嘅门，话喂阿后仔啊，你其实有冇兴趣嚟参与下咧？你有冇谂啊？你到时系会表演啲咩啊？定系教啲咩？定系点嘅咧？啊，我哋有请系喺星期五点唱日子，佢好中意唱歌，而我哋成日都叫佢去学唱歌嘅曾志豪。 首先如果鼓掌真係打到嚟嘅，我会第一时间鼓掌囉。係呀，我会为鼓掌而鼓掌。然后我就会问佢，你肯定你唔係打错搵曾志伟，我係叫曾志豪喎。点都好，我哋要支持香港嘅演艺人啊。咁我哋琴日呢香港继续录得呢一个呢个位数嘅确诊数字系可喜可贺噶。套用一句咧，即系社运期间大家成日讲嘅一句说话：阶段性胜利，阶段性胜利。系记住系阶段性啫，不过亦都唔好太过放松，因为咧仲有复活节长假嘅嗰啲数字咧未反映嘅，所以我哋咧可以开心一阵，不过千祈唔好咧就太过放心。咁好啦，其中一样嘢我哋要继续紧守岗位系咩呢？当然就系保持嗰个距离啦。如果你要保持社交距离嘅话呢，之前我哋咪话呢啊，点度呢？系咪真系要度尺咁度呢？系咪真系要喺食饭嘅时候又攞把尺出嚟度住先得呢？你知啦，而家好多人呢会帮你度㗎嘛。有时啲執法人员入到茶餐厅又要帮你度嘅。咁有冇啲方法可以再方便啲等你保持距离呢？有啊。原来呢个都系一个商机嚟嘅。美国佢哋咧就话，其中有一间嘅生产商咧，福特啊，真系咧平时啊生产汽车多啦。佢话咧而家咧佢哋决定生产一样咩咧，犀利啦，叫做敦敦温馨提示手带。咩叫温馨提示手带咧？原来佢系咁样嘅。佢就话咧，因为美国咧佢哋准备啊要复工复产啊嘛，即系佢哋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样啦。咁但系佢又惊。啲員工咧，如果你喺公司做嘢嘅話咧，就即係難免有陣時行過，喂阿天啊攞啲嘢過嚟啊，喂阿祖啊攞啲嘢過嚟。咁如果忘記咗社交距離，咁點算呢？但係你又冇辦法叫啲員工咧，唔通每一次做嘢嘅時候都攞把尺擋住你咩？所以佢話咧，佢哋就自己研發咗呢一個咧，智慧嘅温馨提示手帶。佢嘅實際操作係咁樣嘅，只要你戴上呢個手帶之後咧，有其他同事諗住進入。你方圆六尺范围，即系我没有六尺高嗰个六尺范围咧， 佢个手带咧就会不停震动示警，哔哔哔哔哔哔，危险危险，有人入侵有人入侵，提醒你提醒你，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佢话咧，相信就有助减低呢个交叉感染嘅风险噶啦，咁样咁咧，同埋咧，佢哋都会增加咧唔同嗰啲异能探测器啊，监视器啊，仲会向员工咧最紧要系咩啊？派口罩啊！嗱，其实我觉得咧，首先原来一啲低科技嘅用具咧，即系例如口罩，早啲用咪好咯？你明唔明啊？到今时今日咧，我先见到佢哋嘅新闻咧，就话美国佢哋有研究，知唔知发现咗一样咩啊？讲出嚟真系得啖笑啊！佢哋有研究发现咧，原来啊，如果戴口罩咧，系可以阻隔绝大部分嘅飞沫噶。系三只乌鸦飞过，唉，有时你真系莫名其妙。2020年都嚟到而家四月中旬，佢哋先至将呢一个我哋喺一月嘅时候，甚至乎我哋喺2003年嘅时候，我哋已经知道嘅常识，佢哋而家先至终于肯认识。唉，梗系啦，口罩系可以阻挡绝大部分嘅飞沫噶。如果你有咗呢一个低科技嘅口罩，就唔使搞到要用高科技嘅社交距离手环，唔好埋你啊，唔好埋你啊，都好过冇啦。我哋盘住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嘅心情，我哋要鼓励全世界，系咯，多多防疫，多多保重自己啊。不过呢个手带我都有兴趣引入嚟香港，系咯，因为咧我哋有时候都希望保持距离噶嘛，特别系欣间嗰个女主持啊，我谂佢老公都好想佩戴呢个手环。唔系应该就系佢老婆逼佢佩戴呢个手环，啲女同事一行过就嘟嘟嘟。冇错啦，唔知道桂花田会唔会觉得，咦呢、這个温馨提示手环直情可以爱嚟俾你改名啊，就叫做赶绝小三手环呢？系，我哋交俾你啦，大婆桂花田。 咁啊，不妨引入同埋加多啲功能啦，又真系嘅。 仲要加啲咩功能呢？衰功嘅功能啊，阴功嘅功能啊。 我已经有老婆啦，我已经有老婆啦，小三。嗱，无论咩原因啊，仍然留喺屋企嘅你，百无聊赖到一个点吓嘅话咧，系不如自寻烦恼一下。可以有啲意外惊喜嘅可能会吓，啊 ，OK， 咩叫自寻烦恼啊？咁啊，既然出街吓，就唔出得街嘅时候，不如即系展开一个为期唔知几多日嘅清理门户计划，又或者啊，同埋咧要扮靓 keep fit 嘅活动啦。系有冇发现咧？你一日咧喺度咧揿手机、揿电脑，揿到真系冇嘢好揿啊！咁就喺度等人 WhatsApp 你，又或者喺等人 WeChat 你，系咪？啊，咁不如喺等人揾你之余，都清理一下你嘅手机，啊，多到数唔晒嘅相啊，系啊，因为好多时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咩习惯啦？好多时大家可能咧，乜都影一餐嘅，无无谓谓嘅又影，无无聊聊又影。咁既然咁多无无谓谓嘅嘢，不如你删除咗佢，啊，唔好压住晒嗰啲叫储存空间。咁啊，删除咗啲相咧，真系咧唔系你可以一个钟头可以完成，分分钟咧你可以咧跌，即系删除呢个动作，删除几日几夜嘅。另外就系咧，有冇知道你啊所用嘅应用程式啊，社交平台嘅私隐设定有冇改变到咧？因为有时系统更新咗咧，系会加咗啲新嘢，而你又唔知道，咁你唔想俾人睇到嘅嘢，哦就会公诸于世。系啊，所以得闲定期咧，麻烦你喺啲尤其是社交平台啊，得闲就望下个设定，咦你有啲嘢有冇改变到？有冇啲嘢增加咗？而你又哦唔知道乜有新嘢咩？系啊，所以都要做一下噶。咁啊，仲有咧，趁得闲嘅时候咧，麻烦你去下你嘅社交平台设定 check 下 double check 下啦吓。咁啊，仲有就系咧，呢啲咁复杂嘅嘢唔系一时三刻嘅，都可以咧用你几日时间嘅。咁啊，搞到一开始咧就可能会有几日嘅时间，咁啊已经蚀咗几日时间啦。除咗之外咧，咁啊你部手机咧嘅应用程式其实都应该要整理一下，因为你有冇发现望下，哇，咦，点解成版都系嘢嘅咁？ 咁究竟你有冇发现有冇啲你系长期都冇用嘅呢？如果冇长期冇用摆喺度嘅话，咁唔该你啊，你又去摘山除下佢，系啦，咁啊即系攞多啲空间出嚟啦。咁我其实都做咗，其实都几愉快吓。哎，跌咗啲应该唔应该再存在喺度嘅嘢啦。咁好啦好啦，哇呢啲嘢好沉闷啊，咁可以点啊？系啊，而家咁多人走上网去教你做咁多嘢嘅时候，不如你都上下网化，仲揾下啲化妆技巧啦，或者系做一啲咧三至十分钟可以令你爆汗嘅运动。嗱，我哋星期二风骚小讲行下早啊，都教过大家啦，系咪？扮完靓 ，keep 完 fit 啊，咁你嘅皮肤都要做下噶，系啊，敷下 mask， 浸下浴，跟住如果啊屋企冇浴缸啊，喂，地方浅咋，咁啊浸下脚咯，乜都做晒啦，可以点啊？咁就展开另一个大工程，就系、是、执你间屋啦，执你间房，执你个柜桶，执你个张床下底，执你啲衫。系啊，呢件事都系你平时系唔想做嘅，但你真系喺屋企无无聊聊，真系要展开一下，又或者布置一下屋企，买啲盆栽摆翻屋企，去到装饰下，可能咧都会能揾到另一个乐趣噶。而最后咧，你可以做啲咩呢？攞起支笔嚟，攞起本簿嚟。写下你自己之前的回忆，又或者写下你将来，再写下给自己一年后的自己，三年后五年后的自己，可能到时你看回都有一种感觉的。哎呀，所以即都是那句，没有健康什么都做不到的，所以大家现在希望可以忍一忍，等一等，终于一天呢是可以除口罩回上班去旅行的了。 I never in my life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standing on the stage with you. You've been the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as young people and to the world. You've given so much love and happiness. We all love Ella. Let's... And we love you too.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nks, sweetheart. Thank you, Stevie Wonder. He i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the genius and everything. Right on, this is it.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I feel like this is the beginning.Though I've love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and if I thought our love was ending, I would find myself drowning in my own tears.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细眼仔 ，good morning, 肥妹仔 ，good morning, 细眼仔，瘦眼茄 ，good morning, 唔知点解咧，我听到呢个音乐，好想讲 Roger, Roger, Roger, over, over, 你哋不如今日一个叫 Roger， 一个做 over， 好啊，好 啊，唔系啊，佢叫做陈宝玲个 friend， 佢要 calling 啊， 佢要 calling， 佢要 calling 啊，系啊 ，calling 嘅或者 系啊，冇错。 点解我哋今日咧会用一个咁特别嘅？音乐咧嚟上堂嘅两个同学， 因为我哋今日咧，我哋想做坚尼地实验室啊！ 吓，我哋去边度啊？ 我哋 要飞上太空 啊！我哋要飞离地球，离开地球表面。不过你飞唔飞得起噶？ 你我掹住你脚尾就得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系咪应该要唱嗰啲啊哈？我要飞往 点解你咁细个会识唱呢首歌嘅？哦，原来系咁啊！ 嗰度可言，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因为今日我哋要上嘅堂咧，我哋要走入外太空啊！我走音啊，讲下呢个八大行星啊，全部字都错晒啊，读到你睇下。 点解？点解？原来系八大行星啊！我咧以前咧见到我爸爸细个嗰啲笔记咧，仲系讲紧九大行星噶。 因为有一个咧俾人哋踢咗出去， 俾人 DQ 咗系一只， 好 惨啊！ 系啊， 有啲尴尬啊，因为咧嗰个距离嘅问题啦。你哋如果我就咁讲，好简单。八大行星又好，九大行星又好，你数唔数到俾我听先？ 我哋试下数啊！ 好啊！ 好，我哋分别有水星、 金木水星、火土。 今日我听阿肥妹仔讲，因为肥妹仔嗰个咧，我哋平时读书背系有个次序噶嘛。 系啊， 你记得边个讲边个唔系噶？肥妹仔，你噏唔噏到啊？你 金木水火土。 好像不是，中间有地球的。 有的。 是的，加了地球。我就不记得了。 是的，我都不记得 了。有冥王星，有。 没了啦，他说。 冥王星就是被人 DQ 了。 之前有啊嘛。 天王星。 有海王星。 海王星。 其实你们都挺厉害。 土星、木星。 不是金木水火土了。 是的。 木水火土地球啦。 是的。 海王星和天王星，天王星呢就 I'm sorry you are out， 是啊 sorry about that， 是啊，地球咯，还有呢就我们没数漏了， 没有 了，齐晒了，没数漏了，我恶太阳， 是啊， 还 有 恶 坛巨星呢，是啊， 是啊，但是呢我想说呢，我找了一些资料呢，我觉得都挺搞笑的，而我不看的时候呢，我根本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是怎样啊， 《Show快活人》的主持呢，桂花田是很怕热的，成日话好热啊，好热啊，夏天好热啊！ 系啊， 你哋又估下，不如水星佢究竟平时咧日头同埋夜晚嘅温度啊，究竟可以争几远啊？嗱， 首先我都唔知佢有几多度， 我估争几远啊嘛？ 系啊，你估下佢日头系几多 度？ 日头是几多度，夜晚是几多度？ 水星啊嘛，佢应该日头咧系好冻 嘅， 系啦，可能咧得负-45°C。咁跟住咧，佢夜晚咧再低啲，去到-450°C。 哇！即系嗰个温差 越嚟越冻，我觉得佢 系。你觉得佢系咪都系负数嘅？ 负面啊，好负面啊，系啊， 负面温度。 系啊， 妹姐，你觉 得由负去到正咯？诶，我负几多度我唔知，但系正咧可能会唔会正到唔知几多百度咁样啊？ 系啊，你试下大胆啲，直情讲个数啊，不如。 好啊， 负500， 负500同埋正1000啊！ 哇！ 我想讲咧。点妹仔系近啲噶，我想讲，因为原来咧，平时我哋话，哎呀，地球好炎热啊，30几度就好热啊，原来咧，水星嘅夏天咧，啊唔系，水星嘅日头咧，系有400几度噶， 水星嘅日头有400几度啊，咁嗰度一定唔会有肺炎病毒咯。应该烧死晒啦，系咪啊？ 冇人都死， 系咯，蛇都死啦，系啊。 但系去到夜晚咧，真系好似肥妹仔咁讲咧，会争好远噶，会变咗 180度啊，即係佢哋嘅氣温真600度咁 遠，好犀利啊！真係， 所以佢唔住得人咯。 即係如果我哋話個股市咧上落好大咧，我哋下次可以直接講、 啊、 今日個股市咧好似水星咁樣啊，係啦， 温差一樣啊， 係啊係啊，好啦。 但除咗我哋夏天話會好熱之外咧，夏天有陣時我哋香港都會打風噶嘛，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你估下佢哋會唔會即係會有嗰啲唔同嘅星球，佢哋會唔會有嗰啲？風暴啊，打風啊，嗰啲情況咧， 會啊會啊，應該會。 佢哋有星塵完美星塵暴，我睇咧聖鬥士星矢佢哋有噶。 其實係似呢啲 銀河風暴，跟住就飛出嚟噶啦。 係啊， 我係講風暴，我唔係講風暴啊，係啊。 知道啦。 我搞假更正啊，系啊，咁你 咧？今日咧就攞木星嚟做例子， 好啊好啊， 木星都会打风噶、哦，佢嗰个风暴咧，仲系一个叫做最大嘅风暴啊！因为个风暴个名咧，我真啲讲咗，肥妹仔啊，你咧唔好谂住食咗佢， 系咩？ 佢个名咧叫做大红斑啊，好似一条石斑嗰啲名咁样 啦。大红斑啊！ 佢呢个风暴一打， 系啊， 佢打出几多年啦？嗱， 打咗。打咗几多年？ 有段年计过啊？ 唔系啊嘛。 个木星咁大，佢 打个风打几年啊？ 个木星好大，佢要围绕住个木星， 都唔会大到打几年噶。 木星又真系最大噶，咁多个行 星。咁所以系要打好多年， 35年。 35年，你妹仔你觉得咧？ 我都系讲五年噶咋。 五年，对唔住，系可以以倍数计。呢、這个大红斑喺木星度。持续咗200年至到350年啊！ 哇，佢真系睇一部分嘢，佢边系风暴啫？ 咁佢放呢个打风假，咪可以放200几年咯？ 所以佢都系冇人住咯。 山后等嘅疫情相对受控嘅县市，有知识对于扩大紧急状态表示无法理解同吃惊。另外，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2宗确诊，当中14宗为境外输入。是连续5日整体增幅少于30宗，但休市单日没有出现新增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各州在新型肺炎高峰期后分3个阶段重启经济的准则，各州州长可以自行根据州内的情况去做，预计大约会有29个州能够相对较快重启经济。特朗普又表示，对于未被更早告知疫情的严重性感到愤怒，表示将会追究到底。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的2-3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午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0点，升574点，总成交金额69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9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燃气23蚊，跌1.3。腾讯控股414.4升7.6，阿里巴巴209.2升6.4，中国平安77.95升1.8，美团点评100.7升1.85，盈富基金24.8升5.5，友邦保险72.7升3.25，FIE南方恒指7.41跌3.4，银河娱乐51.85升3.1。美东汽车13蚊跌1.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696，瑞士法郎8.004，澳元4.94，加元5.528，新西兰元4.667，欧元8.427。每百元对港元7.1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2点，升492点。港金现价报15,81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83美元，卖出1,70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udy 讲啦，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对出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泰苑一带咧比较挤塞啫。咁而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啊。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在沙田乡事会路慢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对出。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红桥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由于受紧急维修影响，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的慢线和近住希福道的中慢线都是封闭。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龙尾在域多利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童军中心一段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Alicia Keys。 国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跟你们说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返嚟11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天气方面系点㗎？ 26度气温，相对湿度 68%。咁我哋今日星期五点唱日子呀、啊、我哋可以网上留言啦 ,fax 数码233-96453啦，仲有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我哋安仔哥哥呢就听你电话。 係呀，咁我哋继续有呢有直播室嘅桂花田同埋家居嘅黄耀祖呢。啊祖，你估呢我哋可唔可以用今日礼拜五嘅点唱时间呢，我哋做呢一个鼓掌 pre-show 咁样呢。 即系点为之鼓掌 鼓掌啊！ 我哋鼓掌 pre show 啊，即系头先古天乐嗰个 show 咧、 啊， 我哋抢佢头啖汤， 冇人叫佢鼓掌嘅。其实 我哋头先自己玩啫嘛， 你玩啫嘛，咁人哋听唔明嘛，大佬， 鼓掌 老板啊， 齐鼓掌，系啦，鼓掌，我哋可唔可以舐呢个 pre show 我哋自己做咧？系啦，大家打电话上嚟， 叫 系啦，叫我哋三个表演。on air 表演，乜、 哦、 都得。 on air 咧，即是表演炒粉啦，不如 可以啊，加加芥辣又得， 喷血啊，怼宣传一样。 系啦，冇啊，我听你每次打翻嚟同阿田嘅对话，都有一种炒粉同埋吐血嘅感觉噶啦。 我自己其实里面头先心里面都滴血噶，点解去到咁低质嘅咁样咯？ 系啦，唔系佢系不停质你啫， 系咪啊？ 冇乜嘢嘅 ，OK 嘅。 紧要，因为咧喺呢一个阶段，我要介绍两位嘅叔叔俾大家认识。 哦，好啊。 呢两位叔叔咧， 逆流唔逆流噶， 好嘅代表。 系 啊、都逆流噶，因为我哋抗紧疫啊嘛，所以一定系逆流噶，系咪？但系呢两个叔叔咧，都系非常之正面嘅，揾到啲正面嘅新闻嘅开心啦，系咪？第一个出场就是、大家都好耐冇见面嘅，要讲佢个名先得， 系 麦当劳叔叔， 系咪真系好耐冇见喎？ 系啊，你即系 上一次见佢系几时啊？ 佢成日都匿埋，而家俾人哋好惨噶。 梗系啦，佢有长住喺度啊，都佢唔喐啫嘛。 咩？佢唔放出嚟噶嘛？而家都 冇啦，好多嗰啲咧。 我咪有 讲 佢嗰个像坐咗喺度，俾你搭住。 唔系间间有噶， 系啊，我咪就系话 咯， 已经得翻啲有冇添啊？净系我哋嘅听众，即系如果你哋见到你哋附近边间麦叔叔咧，仲有将阿麦叔叔摆出嚟嘅话咧， 好少咯。 系啦，你可以即系话俾我哋知啊。 系咁，佢而家做咩啊？ 佢个人唔系个像， 哦， 佢走翻出嚟同大家一齐抗疫啊！你知唔知啊？ 真人啊，即系话 真人啊！ 咁佢有冇楞埋汉堡神偷同埋滑捋捋啊？ 有啊， 佢 带埋三个 friend 出嚟， 系啊！滑捋捋咪即系你咯，佢出咗嚟噶咯， 系我又仲识写嗰啲字添， 系啊，阿祖个样就似汉堡神偷啦。 佢哋嗰个嘟字咧，用。嘟字即 系 手字边做个刀字嘅， 系点啊点啊点啊！ 因为啲抗疫嘅情况啊吓，而家咧就麦当劳叔叔啦，乱同埋佢啲 friend 啊， 汉堡神就汉堡神偷系咪啊？ 系啦，小飞飞 系， 哇， 滑捋捋， 好耐冇见啊！ 嗱，我想问下你哋上一次真系见到佢哋真人版行出嚟。你哋仲记唔记得系几时啊？ 我未戒奶嗰阵时应该。 嗱，我想话咧，我见过佢哋，我哋风骚发人，即系之前嘅风骚发人咧，我都同麦当劳叔叔合作过嘅。 咁犀利噶？ 系啊， 真系我谂又。 咁你咪见到真身咯？ 系真系见到佢真身咯。 你其实你又似小飞飞喎，真系两样都似喎。 系啊，咁咧真系咧，仲记得好记得咧，佢喺度打扮做叔叔嘅时候咧，佢系点行楼梯嘅？ 点样行噶？ 咁佢只脚好大只噶嘛，佢系打环一步一步要扶住、 哦、 扶住侧边嘅扶手咁去行楼梯咯， 系好夸张噶。我喺外国咧，嗰阵时我记得好似日本咧，佢哋有啲咁大嘅吉祥物噶嘛，佢哋喺个车站度咧同人打招呼咧。但佢哋行路咧，佢哋又辛苦咧，系有四五个工作人员咧扶佢行咯， 系 向前行啦。譬如嗰只熊本熊，我哋向前行啦咁样。 系 咁，唔知呢只话捋捋，佢今次出嚟点行 啊？嗱，今次佢咧唔知行啊，佢为咗咧要抗疫咧，佢走咗出嚟咧，教大家咧做呢个叫做麦乐操。 麦乐操， 冇错。咩叫麦乐操咧？就即系 我个名叫麦乐操。 唔系 点啊？你唔好你咁唱歌得唔得？ 佢有歌噶喎。Okay? 有歌噶人哋， 系 啊！ 你哋想唔想听啊？嗱，我又费事播，唔知版权嘅问题啦。 好啦，我哋 唱俾你哋听。 好啊，好啊，好啊！ 声嚟唱好唔好？ 好啊，好啊！ 一开始嘅时候嗰段片咧系 点 片嚟嘅？首先，原来麦当劳叔叔系讲广东话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 佢系咪住喺麦当劳度啊？ 咁又 唔系。佢系咪同麦当劳、麦当雄一起做嘢啊？ 哦，咁佢点讲嘢？ 讲广东话 咁得意啊！ 教佢话：各位小朋友，疫情底下咧，大家咧就要点样咧去对抗疫情啊、洗手啊、保持清洁啊，各样嘢。佢仲话咧，为咗要强身健体嘅话咧，今日咧就等我麦当劳叔叔，连同埋我三位嘅朋友一起教大家咧就做呢个麦乐操啦，咁样。跟住镜头一转，即系其实只不过系麦当劳叔叔向上跳咗一下， okay. 有下一个嘅布景啦、背景啦，就 系 郊外咁样嘅。蓝 天白云咁样啦。阿麦叔叔咧就同阿三位朋友一齐教大家一道唱住歌，好似嗰啲口令咁样噶嗱，听住我唱啦吓。 好啦， 转转膊头，拧拧头。深深吸口气， 我、哦、用咗呢个儿歌咁样， 欧麦当劳 系啦， 成首歌就 系 咁样，佢哋就唱咗咁样啦吓。咁其实都系嗰啲叫大家喐下喐下只手啊，喐、哦、下喐下只脚， 即系健康歌嗰啲 friend 嚟嘅。 其实咧系好简单，因为佢即系个目的都系主要吸引啲小朋友啦，系咪先？ 冇错，系。 我个重点就喺呢一度啦。究竟你哋觉得吸唔吸引到小朋友？嗱，我冇结果，我唔知个点击率系几多嘅。但我睇嘅时候咧，不其然，我会谂其实。如果而家嘅小朋友 识唔识佢啊？ 佢哋应该唔识麦当劳叔叔嘅， 佢 哋眼见到嘅会系乜嘢咧？一头乱嘅 一个小丑咯，竹卡咯， 白色嘅面 系啊， 佢嗰条尾咧真系好似个 M 字咁，但系非常之幼嘅半条尾， 系啊系啊， 再加埋大嘅红唇， 系 即系 红唇烈焰吓亲佢啊！ 其实都有啲觉得。因为我其实我都未见过阿麦叔叔佢讲嘢噶， 系 啊，通常我都未听过 佢 讲嘢， 都系唔讲嘢嘅，又真嘅，佢真系做动作默剧咁嘅啫嘛。 所以喺呢个时候我就会喺度谂，佢仲载歌载舞、啊，究竟而家嘅小朋友系会买定系唔买嘅咧？两位拍档，你哋点睇咧？ 我觉得咧系惊多啲嘅，因为我记得咧外国嗰阵时都有啲片咧， 点解会惊啊？ 好似阿祖话斋，佢呢个形容咧，你系未见过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外国都有人咧，玩过呢啲好似对比图咁样咧，即系就俾啲僆仔，即系懒系话啊，你未见过 call 机，跟住话你有冇见过麦叔叔啊？跟住有类似咧，见到系咧话佢系咩人嚟噶？ 哦，觉 得好恐怖啊！系啊，跟住佢个妆 啊 有啲恐怖咁样噶嘛。但系我谂如果咧有家长喺隔篱咧，即系第一次谂，可能想俾家长指引。 系啊， 喂。 我啱啱掉咗张相俾你哋两位啊，你哋两位可以即刻睇下咧，即系呢个咧就系佢嘅造型啦，红头发啦，肉啊，其实即系你估你个仔会唔会嗌啦？ 喂，我想话啦，唔系喎，佢之前咧早阵子，不过即系而家冇啦，都好多有一段时间咧，佢都仲送紧佢哋嗰啲叫做玩具噶嘛，咁可能佢哋 好少有佢个样噶， 同埋佢好少会讲嘢同埋咁样喐啊， 系 啊， 点样都好，即系喺一个疫情嘅底下啦，即系唔同嘅机构，佢哋讲出另外使钱嘅系咪？都系希望咧同大家讲，大朋友小朋友都点样做一啲抗疫嘅情况，点样对抗佢哋咁样， 系咪？ 都系好事嚟嘅，咁样所以大家可以 负面， 我哋正面嘅。 系啊， 但如果我要讲正面嘅话，我话要讲两个叔叔啊嘛， 好啊， 我想 讲 埋一位喺英国嘅叔叔，呢位叔叔咧，其实唔止叔叔啦，呢位 uncle 系99岁嘅 uncle 嚟嘅，佢做咗一样嘢，呢一样嘢我会话劲啊！因为佢之前咧，佢就已经系行动不便噶啦，亦都有做过唔同嘅手术，接受过癌症嘅治疗啦。咁而家康复翻之后咧，咁但系咧，佢就见到咧，因为喺佢有病嘅时候咧，佢哋嘅保健服务嘅医护啊，对佢好好。咁佢就觉得咧，如果而家系咁样嘅话，我可唔可以都为医护佢哋头先即系之前就咁样照顾我啦？我可唔可以对佢哋好啲，做翻啲嘢咧？咁样 哦，咁点啊？佢捐口罩啊？ 唔系，佢喺网上面发起咗一个壮举啊！呢个壮举其实好简单嘅，就只不过系话嗱，横掂我而家咧，之前做完手术，日日要重新学个行路，咁佢就话我都会围住我自己间屋，即系佢住喺乡村嘅地方，你当一个独立嘅屋咁样啦吓。佢就话我就会扶住拐杖咁样咧，就会沿住间屋行100个圈，咁有个目标嘅，希望可以筹到一啲钱，跟住咧就俾翻一啲咧就系 NHS 佢哋嘅医护，目标本身咧系。£1,000，大约系$10,000咁样啦。 哦 ，OK。 呢一个 uncle 佢真系会有咁做喎，99岁。 系。 哇，99岁行咁多个圈，佢即系虽然佢间屋可能未必系啊，即系我哋讲个。 因为室内嘅运动啊嘛，而家 作为一个99岁， 头晕噶，正常 都。佢都吃力噶、哦。 但系你估下，佢用咗几日嘅时间，佢个目标£1,000。 系。 佢最终筹咗几多钱啊？ 筹咗$100,000。 $100,000， 十万蚊即系$1,000,000， $100,000， $100,000 到，咁样再多啲咯。 但我觉得唔止呢个数咯，因为佢99岁伯伯啦嘛，佢都一心个个 好意头，长长久久，$9,000,000。 哦，$9,000,000，即系 $9,000,000， 都$9,000,000噶啦，有 系啊，都好犀利啊， 好。 好，我嚟开股好唔好？到咗今个星期二嘅朝头早，佢已经筹到有 100万嘅英镑。 哇，一百我都争少少啫，我900万同100万， 1000万港纸咯，已经 啱啊，差唔多有呢个数啦，即系话有。 系啊，所以你谂下，其实咧，但系而家再过去之后咧，佢最后咧用咗一个星期嘅时间筹到超过1000万嘅英镑。 哇， 系啊， 变咗1000万英镑 啊，即系断盘计啊， 系 啊， 咁衰嚟噶点解？ 所以咧，连呢个佢嘅行为咧，唔单止成为咗大家英国嗰方面嘅热话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已经有超过50万人捐咗钱啦。你谂下个影响力几大啊？ 犀利啊！呢个真系 一啲嘅卫生大臣啊，夏国贤咧，都系佢哋每日嘅疫情简报度咧，表扬呢位 uncle 啊，话俾佢知，其实大家咧都真系为抗疫出一分力，可能你都唔知道自己会做咗啲乜嘢噶，但嗰个影响可以系咁大噶。 嚟紧啊，月尾30号系佢100岁生日啦， 希望咧 Happy Birthday 啊！真系， 所以呢只歌要改一改名啊，佢叫逆龄大叔啊，系啊，佢逆龄同大家一齐生长啊，送呢只歌俾两位叔叔啊。 翻多少山丘，风发光。躲不开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恨我身躯， 拼了所有。 如果啲 artist 咧可以表演陆上爬龙舟咧，咁就真系吓、啊，又系一个壮举啊！ 陆上爬龙舟 系啊，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介绍有啲水上活动咧，水上人家，佢哋结婚咧嘅时候咧，真系会水 诶喺 系啊，我哋嗰阵时候有介绍过噶，系啊，喺陆上玩爬龙舟噶吓， 好睇啊！ 系啊，你话我哋呢个系咪好提议先？ 可以啊， 系啦，我哋又加落去啊古老板嗰度 P show。 咁如果我哋睇翻呢套電影，可唔可以揾翻余香瑩嚟打鼓啊？ 我想要，我想要， 我哋會即係哇得起。 咁我嚟撐啊，好冇？ 撐唔起嘅， 行啫嘛。 係啊 ，Rubber Band 啊，逆流之歌。 係啊，嗱，咁啊，疫情之下咧，其實咧就希望大家都希望可以復工啦，係咪？可以快啲即係除低口罩啊，即係唔使再過正常生活啦。 係。 但係有啲嘢咧喺疫情過後咧。 都希望你三个月之后呢 先至好做。 先至好做。 哦，三个月之后先至好做。 咁希望咁样可以稳阵啲。 做 BB 唔尝试有 BB 住， 即系唔好行开行埋啦。 唔系咁唔 唔行开口啦， 系啦， 唔好行埋啦，系啊。 但佢就喺呢个时候，因为唔知跟住个情况会系点，即系去谂。咁我要去产检嘅话，我要去医院噶，我生 BB 要去医院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佢哋会有呢一个嘅。 会唔会系呢样啊？ 嗯，系正确嘅， 我就系呢样。哦， 咁系因为 我哋个脑一谂就谂呢啲，所以我哋咁样就中咗啦。 其实我自己想怀孕， 系啦，系啊。 唔系真系嘅，专家就系话咧，因为咧。曾經何時有啲有啲女士們咧都中咗伏啦，咁但係康復噶嘛，係咪？佢都有康復咗噶。 有。 咁康復咗之後咧，專家都話啦，雖然係你康復咗啫，但係咧就希望咧大家咧都唔好 忍一忍先， 個唔好咁積極，係啦。咁都希望咧，但 唔好唔積極。 咁專家係咪真係咁講㗎？ 唔係，我 即係個專家叫大家輕啲得啦，有交功課就 OK 啦，唔使補習嘅，係咪？系、哦，但系专家，我想做啲实际研究啊，唔使啦，啲课外活动真系唔使啦，唔使 OT， 系啦，求其做近功夫，嗌个 Good Morning Class 走啦，系咪先？ 走堂咯，不如即 走堂又唔好， 唔系攞到签个名就走啦。 系啦，但系上堂嘅 去第二度交功课啊， 又系啦， 冇走堂边个？你嗱，你谂得衰啫。 走只唔系走咗堂嗰阵时，去第二度玩，去咗尖东。 去玩啫嘛，佢冇上第二个堂啊。 又系喎， 我哋而家话休息啫嘛，系咯，咁点啊？点啊？ 打咗个卡签俾我到好走啦，咁样叫你系咪？因为专家就系讲紧，因为咧虽然你好翻，但系问题咧系疫情一个情况之下咧，系唔知发生会即系持续几耐啦。咁仲有就系咧，讲紧虽然佢话咧试过有啲妈妈咧喺怀孕期间咧，即系啲个案啦，都有好多咧。虽然话怀孕期间都确诊过，喺经治疗之后咧 ，B B 唔系佢好翻啦，咁 B B 都出世噶嘛，因为佢怀孕期间啊嘛。咁佢话虽然佢话都有啲个案咧，有个 B B 出世都冇事嘅，即系冇话妈妈个母体会传咗俾 B B 嘅。但系佢话都希望各位先生啊，系啦，你哋忍一忍，希望咧就咧话喺未来呢三个月，即系话讲紧佢即系个疫情啦。过咗之后嘅三个月，你哋都唔好行得咁开，唔系行得咁埋。 咁你知唔知 有？咁做一做啲预防先。 系，其实最惨就系因为而家个口号咧误导咗大家。而家咧成日都话美国啦，同埋内地咧。都要复工复产啊嘛， 系 佢真系以为复工复产咪即系开工同埋生产咯，系啦。咁我哋而家要话俾大家听，唔好啊！复工复产之余，记住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即使系同你嘅老婆啊。 老婆都系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开会审议政府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涉及1375亿元嘅拨款申请，今日将会召开10.5小时会议审议。公民党陈淑庄批评政府两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动用咗过千亿，仍然有人冇受惠。例如以自由身份工作的健身教练，他要求政府交代是不是有第三轮基金补漏拾遗。会计界议员梁继昌关注，经过两轮基金拨款之后，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都会出现赤字，政府是不是可以确保香港财政稳健，不影响国际信用评级。张建宗回应说，在设计发放机制时最重要快，如果重新建立制度，可能要用半年时间，到时已经意义不大。至于是不是会有第三轮基金，他说先处理好第二轮拨款工作。至于财政方面，张建宗说防疫抗疫措施一定要做，是用得其所。他又说现时本港有11000亿元的储备，未来会下降至8000至9000亿，相当于政府14至15个月的开支，仍然稳健。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相信，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引起的疫情应该受控， 但要重新检讨本港的检疫安排，提早发现无病征的患者。梁志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是14日，患者有机会回家之后才成为隐形病人，再将病毒传染家人。认为目前本地和输入个案减少，隔离中心开始有空位，加上每日回港的人不多，可以将他们安排在隔离中心或者定点酒店隔离14日，在隔离最后几日进行病毒检测，找出隐形病人，这样不用做两次测试。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认为，解决内会目前的困局，处理方向包括由秘书处取代公民党的郭荣亨主持会议，以及民建联的李慧琼退选，由他主持会议，并且由其他议员动议重开提名阶段，两个方向都要大多数的委员同意。谢伟俊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在未选到内会主席之前，李慧琼仍然是内会原主席，若果议程和选主席没有直接冲突，在非选举过程中认为可由李慧琼主持会议。曾任内会主席的自由党荣誉主席刘建仪接受同一节目访问时表示，议事规则第75条表明，委员会正副主席需由委员互选产生，任期至下一会期的正副主席选出为止。他认为条例的原意是不想正副主席出现真空，以延续内会工作。他认为上一个会期的主席可以运用权力召开会议，处理内会事务，若果对方竞逐新一会期的主席，就要在相关事项中避席。观塘道近彩石里发生交通意外，六人受伤。事发在早上近十点，一辆往观塘的红色小巴和泥头车相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3点，升536点，总成交金额7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4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燃气22.95元，呢个3.5元；腾讯控股414.6元，升7.8元；阿里巴巴209.2元，升6.4元；中国平安77.8元，升1.65元；盈富基金24.75元，升5毫；美团点评100.5元，升1.65元；友邦保险72.85元，升3.4元；FIE 南方恒指7.44元，跌3.1元；汇丰控股39.95元，升2.5元；银河娱乐51.25元，升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4，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6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7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57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46美元，卖出170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观塘道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喺窝打老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咁而喺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咯，有两段路系封咗噶，包括沙福道嘅慢线同埋希福道嘅中线同埋慢线啊，都系去翻尖沙咀方向咯。咁而喺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lift。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今年2020年 DSE 考生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啊！ 嚟紧424就考试啦，好担心啊！ 唔使担心。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香港青年协会业务总监徐小曼，佢同大家打气之余，当然同大家分享在家温习嘅好贴士啦。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听住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吴宝成、 刘莲同学加油！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呼吁星期五嘅大点唱电话号码 18723888，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嘅，仲有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仲有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系啊，嗱，我咧就知道我哋呢两位嘅主持咧，就都嗰啲八九十年代咧，嗰啲落啲嗰啲，成日都有你哋份噶嘛，系咪啊？ 你冇去咩？ 我冇噶。 我首先否认先，系啦，我落啲嘅年份系2000年之后， 哦，系咩？系咩？系咩？ 因为80、90年代嗰阵时，我仲未戒奶。 哦，原来系咁，原来系咁，咁就得翻桂花田嘅啫，系咪啊？系咪啊？咁咧都 争几年啫嘛。 系咯，系咯，仲记 好似人岁咁 啊？系啦，仲记唔记得落呢个所谓 disco 啊？嗰种嘅感觉啊，嗰种嘅环境，嗰种嘅音响，究竟系一种点样嘅味道？仲记唔记得啊？ 梗系记得啦， 仲记得嘅，怀唔怀念啊？怀唔怀念啊？ 都有啲怀念， 怀念嘅。 嗰揾翻个茶帽去笑下， 即系嗰下咧，即系。 真系嘅，即系里面 黑掹掹啊！ 系啦，嗰个转波咧，即系钻石嗰个波咧，周围闪啦。 其实嗰个有冇个名嘅 ？Mirror ball 咯， 我叫 Mirror ball 啊，就系嗰个系咪？ 即系 个投射波波喺度咧，即系咁啊，闪晒出嚟咁样。 周围嘅灯喺喐嚟喐去啦，咁啲歌后劲逢啦，根本咧就喺度嗌交咁倾偈啦。 同埋你睇落去啲人啲动作咧，唔知点解，因为佢可能系暗咧，跟住佢有嗰啲闪光咧，你好似每个人嘅动作跳格咁样噶， 系 啊，望出嚟嘅时候好搞笑噶，即系咧，你即系自己好似有幻觉咁样咧，喐咗两步，跟住佢嚟到你面前。 系啦，同埋好多时都见到啲画面就系话啊，喺里面见到你，哇，好靚女咁样啦，睇唔清楚， 吓亲我啫，唔系咯吓我啫， 但系出咗去出面想， 我冇呢啲啱噶啦。 走嘅时候，哦好啦，拜拜咁样， 系啊， 一上到去上面就拜拜咯。 系咯， 即系好犀利噶。我呢个喜爱夜蒲嘅生活咧，曾经有一个阶段咧，去台湾蒲啦， 台湾 KTV 系嘛？ 唔系 KTV 啊，即系跳舞嗰啲，嗰边嘅夜场真系好好玩嘅， 系 又靓又大，楼底又高，啲人又硬系觉得好似靓啲咁样。 其实楼底高对你嚟讲好易做到嘅啫， 关你咩事 啊？唔系佢好容易就觉得噶啦嘛。 系 啦，好啦，点解无端端我要提呢一个 disco 嘅感觉咧？即系好似都几十年前啦。嗱，咁原来咧就咁样嘅。而家唔好话，即系可能已经买少见少啦。我当你仲有 disco 场喺度啊。咁你而家疫症期间， 其实唔好讲 disco 场咧，人哋个名字，即系如果而家要搞到话 party 嘅场、 哦，好啦，咩都好啦。咁你都好难即系去玩噶啦嘛，因为而家呢。散晒噶啦嘛， 梗系啦，唔止就系香港嘅，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即系呢啲嘅 party 嘅场地都真系要闩住先啊！ 好啦，日本佢哋咧都仲系玩呢啲，中意即系想去呢啲所谓你话 disco 或者夜场啦咁样。 O K， 咁但系佢哋而家紧急令啦嘛，已经佢全国都紧急啦嘛，日本嗰度。咁咧佢哋就谂咗个方法。可以有 home office 啦，可以有 homeschooling 啦，咁可唔可以有 home party party 咧？但系点样可以做到？头先嗱，重点就系要有头先大家讲嘅嗰种感觉， 嗰个效果 就系要有黑妈妈啦， 环 回立体撞啦，唔够噶噃，你仲要嗱，你系咪有嗰盏咁嘅 mirror ball 咧？唔系个个有啦， 唔系 mirror ball， 你可能咧，即系 你要有嗰个效果嗱，你听我讲多次，你要有嗰个效果就 系 黑妈妈五彩揈香江咁样啦，有个 mirror ball 嘅东西啦，音响咧就直情好似喺你耳边喺度震啦，然后咧你直情睇到眼花缭乱，好似咧一路行咧有跳格嗰啲动作嘅，点解屋企做到？佢而家话俾你听，只要你系一个普通嘅家庭，你都能够用嗰个物品嚟做到呢个 disco 嘅效果。 哦，即系要攞自己屋企一啲物品嚟去做嘅。 系啦，好大嘅 tips 咧，就系一个家庭用品嚟嘅啫。家庭电器用品系啦， 电器用品 系啦，系啦，系啦。 咁玻璃樽啊！ 唔系， 梗 唔得啦，唔得。 Mirror ball 梗用镜啦，哥哥，系咪啊？ 点样用镜先？唔系你，咪你讲人听下点样先？ 咁你用镜，跟住咧用闸，你个电话你入面有嗰个电筒噶嘛？咁啊，即系揦住个镜，跟住揦住个电筒，跟住喺度闪啊闪啊闪啊闪啊，咁咪有嗰个效果啦，系咪先？ 唔系咁样，唔系咁样。 我觉得要凹头咯，唔知点解。 呢个方向好正确，方向正确。 因为第一样嘢，我哋头先个黑妈妈上到。 冇錯， 喺咧你個地方咁大，其實有少少越 即係走咗光就唔得噶啦嘛，係啊， 伸手不見五指，你見唔到。 啱啦，呢個非常正確，可唔可以向呢個方向咧？同你屋企嘅家庭電器其中一樣就可以做到嘅。 做到個黑掹掹牙喎。 做到頭先阿祖講過有黑掹掹啦，有啲似粒頭啦咁樣。 粒頭 係 電飯煲， 唔係電飯煲又好難粒到個頭嘅，唔係。 咁你净系 嗰啲谂极嗰啲都咁重嘅，我惊未跳完只舞系咪都重噶？ 重啊，唔系你个姿势咧，我讲埋俾你听啦。 个电器、啊、你讲 电器嚟嘅，嗰个人咧，如果要用嚟亲历其境咧，佢个姿势系点样嘅咧？我俾埋呢个 tips 你啦，佢要将自己个头塞落去嗰嚿嘢度。 系啦， 咁然后咧，佢成个人咧就好似九十度咧弯腰咧向前咁样咧，佢就会可以享受五分钟又好，十分钟又好，视乎你条腰顶到几耐咧，嗰、那个 disco 个震撼，唔系你咁样弯落去都攰噶嘛，大佬。 咁但系嗰个嘢唔可以拎起自己 唔可以，唔可以。 嗰、那个电器唔需要插电噶， 要。但系你用嘅时候唔使插电嘅，因为如果唔系大件事真系。 O、okay, K。 如果唔系一 波炉， 唔系。 插唔系压入去，乌低身， 要乌低身， 即系话坐地嘅度嗰个嘢。 微波炉唔使嘅， 微波炉你得门你咁样。 微波炉就系啦，嗰个一定要系乌低身咧，成个头探落去嘅。 我放弃。 个个屋企都有噶呢样嘢。 唔一定㗎，因为而家呢有啲屋企太细呢已经冇咗呢样嘢㗎喇。 哦。 洗衣机。 洗衣机。你讲大眼仔洗衣机呀、啊 即系大眼仔系打开个盖门啊嘛， 啊 但系佢而家嗰只咧就系话圆筒式揭盖式嗰只， 揭盖式 揭盖式咁佢咪一样个好大嘅桶啊嘛， 嗱、啊啊、 你想象下咧，因为 大浸洗衣粉味， 系啊，你突然间觉得好似咁咧，啲日本嘅网友咧，佢真系玩到冇嘢好玩咧，佢点样做咧？佢系咁样嘅，佢先咧攞部手机，咁、咧就佢都系想去夜场玩啫嘛，佢就唉求其啦，我最中意咧就系听呢一个飞哥跌落坑渠呢只歌，YouTube 度稳定先。咁咧佢咪又有畫面啦，又有閃光，咩都有曬，啲歌有個 MV 喺度噶嘛。佢就將呢個手機咧擺落嗰個洗衣桶嗰度。咁因為你揭蓋式咧，佢咪成個水落去嘅。嗱、 啊， 咁、 啊、 你記憶之中咧，嗰、那個洗衣桶咪銀色噶嘛。嗰、那個圓筒咧，粒粒突突咧，即係直情係真係好似 mirror ball 嗰個樣咁樣噶。咁原來咧，佢哋已經試過啦。只要你將部手機擺落去嗰個地方度，一撳，佢又有聲又有光啦。由於喺一個好狹窄嘅桶狀環境裏邊咧。你系见到佢成个嗰个银桶咧，全部都布满晒咧嗰啲射出嚟嘅 laser 光啊，光影效果。咁然后咧，佢就将自己个头咧压落去，由于好密封嘅关系咧， 咁又有效果，即系嗰个水花山弹来弹去嗰啲声。 佢哋拍出嚟嘅效果咧，真系好有型嗰个，成个银色嘅洗衣桶咧布满晒唔同嘅光线啦，同埋嘈吵嘅音乐啦。咁然后咧，佢就觉得喺里边，哇，好似揈紧啊！佢话觉得自己好 high 啊，跟住咧啲网友咧全部都话：你终于解决咗我哋一个难题。跟住大家咧就将自己屋企个洗衣机咧就全部攞嚟化身成为呢一个咧在家嘅party 场啊！ 好无聊啊！ 系啊，好搞笑噶！我见到咯，咁都得噶？ 个唔系啊，一吓死阿妈咋？ 系啊， 行过嚟，阿仔你做咩啊？咁样 系啊，嗱，我俾你听啊，佢就。嗱，音乐就系咁样啦，睇出嚟嘅效果咧。就是咁样噶， 系啊 系啊，绿色嘅成个咧，仲要系闪灵灵咧，系好靓嘅，真系，系咪好劲啊？系 啊，不过点解我话咧，真系唔系每个屋企有啦。 系 你边个有啲细嘅屋企而家咧，佢已经冇洗衣机噶啦嘛。 喂，不过咧， 点会条街我哋香港多咗咁多？ 系 啊， 我屋企嗰都唔得啊，因为咧我屋企嗰个都系揭盖式嘅，但系咧佢个桶咧唔系金属噶，系胶噶。 我 咁你揈嘅时候咪有一阵？plastic 咁嘅味道咯， 咁但系咪 都 OK 啊？都啱晒， 反射唔到嗰个光线啊！ 苦中作乐啦，你中意嘅屋企自己慢慢玩。 嗱，记住啊，小朋友你唔可以啊， 吓，呢个 危险嘅， 唔可以插电噶吓。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我妈咪桂花田， 哇，好忙啊！我哋由 disco 而家嚟到古代啦，已经 咁啊，啲戏都俾人唞噶呀，系啊， 冇得唞噶啦，冇得唞噶啦，而家系啊， 真系冇得休息嘅，好忙嘅我哋， 系啊， 嚟啦我哋， 好啦。嗱，真系咧，咁啊，之前我哋讲咗啊禁酒令， 用呢个嚟揈头得唔得？播呢个音乐啊，摆落个洗衣机度。 有啲凤阳花鼓嘅， 好啦，你今日讲乜嘢啊？ 系啦，我话就系之前啊限酒令啦，咁所以咧就吓讲咗古时啊都有限酒令嘅，咁啊。昨日消委会咪又讲咗啲咩啊？ 古代有消委会啊？ 嗰啲 消毒火酒唔够消毒啊嘛？ 我要呢个即系大家都要留意 啊！即系佢嗰个 跌晒出嚟边 唔够纯？ 唔够高嗰、那个 唔够劲 系啦，唔够 五加皮 唔够 香 够酒啦， 系啦系啦。 而家咁多嘅消毒用品喺屋企度，要出去留意一下。 O K O K， 留意一下。咁啊嗱，即系讲起消毒啦，系嘛？咁唔系净系家阵先要消毒噶嘛？ 系 咁啊！而家咧就系、是、咧， 古时候都有消毒。 古时候 系 古人有冇消毒嘅咧？吓、 哦，我即刻谂到一个，你唔好话我错嘅。 好啊，你讲。 即系当年冇火龙啊， 系系系， 当然冇你嗰啲古代咁古代啦。 哦，系系， 都系用呢啲香咧。话嗰阵时有瘟疫， 系系系， 就用呢一啲。 啊啱啊啱啊，你啱啊。 系啊，就用呢啲香嗰个味道咧去消毒，跟住话真系搞掂咗。 仲有用嗰啲硫磺啊、艾草啊。咁然后都系有呢一种咧，可能系即系当系驱瘟消毒嘅作用，系咪都系咁啊？ 我哋系咪好叻啊？ 系啊，系咪咁样？ 都系有啲遗根嘅，系因为真系咧，有嗰啲嘢，有啲嘢系流传到我哋今时今日嘅，系咪？ 系咯，系咯。 咁好啦，我哋再讲下啦，就讲下啦。喺汉代啊，《黄帝内经》都有记载， 系 佢哋已经有手术做噶啦噃， 系 咁啊系啦， 开脑都有嘅，佢哋试过话， 咁啊就系啦，想讲下佢哋嘅手术工具啊，同埋嗰啲外科医疗咧， 系 咁佢哋啊 用咩消毒？ 会唔会系啦？会咩消毒？ 孖蒸、红高粱、五粮液嗰啲全部怼晒落去。 我见到佢哋噶，攞啲火弹一弹。 两样都要，所以加埋就咩啊？火酒咯， 都系啦， 攞酒攞火弹一弹，火酒。一定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来 的呢？我怀疑是的。我们啱不啱 啊？啊，真的又啱的。 是啊。 咁呢，嗱， 真 的 呢，真的没办法。 如果拿火弹一弹，跟住再浸落水里，火水。 是啊。 是啦。 是啊。仲有咩呢？ 如果拿火弹一弹，弹中落条腿里，火腿。 是啊。好啊，如果拿火弹一弹，摆喺支箭度，就是火箭。继续啊，喂，你点解唔继续？ 系咯，系 嘛 ？OK 啊， 喂，真系啊，嗱，护士人 弹落只鸡同埋火鸡咯。 OK， 好啦， 嗱，咦，嗰个人谂唔到啦， 潜水啊， 嗰人潜咗， 企咗，系啊，系啊，我哋讲到十二点都系火嘅， 佢放火咧就叫放气就放火， 唔系，如果你记住啲火叫咩啊？火计啦， 阿祖我都唔同你玩啊，佢咁样啊，佢唔讲， 都难， 佢唔讲， 你哋两个斗大声去讲啫，系咪？ 嗱，真系啦，古时人咧，古时人真系噶，佢都担心，你又想继续啊？ 我唔想，可以转第二种物质噶嘛？ 佢系啦，咁咧古时人咧都知道咧，即系有细菌嘅，因为做手术咧真系佢哋都危险噶嘛，流血噶嘛，所以咧佢所有肉用嘅工具之前就已经用个火，好似烧烤叉咁样打一弹佢，烧一烧佢，烧一烧佢一来咧，佢话可以消毒啦，佢二来仲可以预防嗰个伤口会大量出血噶， 即系烧着咗就唔会再流咁多血， 系啊，即系烧 熟咗啦嘛， 系啊， 啱熟咗咪唔出血咯， 烧肉 系咪？你煮嘢食都系噶，系咪先？哇，咁多血水都未烧得熟啊嘛， 佢咗嗰啲工具咋，系啦，跟住烧完之后咧，等当然等佢唔系红唔系火辣辣嗰时先用啦。咁跟住咧，佢就话佢可以预防伤口大量出血嘅，系啦。咁平时啊，嗰啲老百姓即系唔系话做伤口嗰啲诶，即系手术嗰啲咧，有 做伤口嗰啲，我 有损伤啊流血嘅时候咧，咁佢哋又识唔识点消毒嘅？ 识。即刻止蚀啦，放晒啲股票啊，唔好选手啦。 消毒啊， 消毒 系啊，点样诶？嗰啲伤口点样流？即系 点样流血？ 戒亲啊，咁点样去诶？ 哦，香炉灰，我哋记得以前都有睇武侠小说，攞香炉灰噏上去 止血咁样嘅。 系啦，香炉灰啊，嗰啲芦苇啊、茅草啊，蜂蜜 范围好大 嘅。唔系啊，真嘅，我睇武侠小说有嘅，堆埋一地。咁咪就挨埋一地啲咩？挨埋一齐，挨埋一齐，咁就封咗佢。 啊，咁就嚟消毒咧，真系。嗰个佢医治啫嘛，佢消毒，佢消毒用品啦，系啊。 我觉得佢哋系用口水嚟消毒。 哎呀，我都有谂过呢个。 系啊，咪佢哋数人之后，好咩都舐一舐，同埋就算俾蚊咬嗰啲咧，佢哋嗰啲都舐一舐啲口水，觉得有消毒嘅作用。 系咪咁啊？ 我就睇唔到古人有呢啲咁嘅呢啲动作，古人咧比较有智慧嘅。 佢话你冇智慧啊，话你冇智慧啊，系啊。 嗱，咁佢哋咧，即系譬如一啲医疗用品啊，譬如铰剪啊，一啲棉布啊，你选咗，你都要有啲嘢噏住佢噶嘛？啊，佢哋好叻噶，就好似我哋而家去茶楼咁样，一 攞茶叶啊？ 唔系滚水啊？ 滚水落个伤口度啊？ 唔系， 哇，又熟噶咯？ 你话嗰啲剪刀啊？ 用具， 剪刀啊，棉布咧，佢哋咧系会煲一煲水咧，跟住咧霎一霎佢咧，佢话即系攞热水霎一霎佢咧，佢就话咧可以叫消毒噶咯。 其实呢个又真系啊嘛，高温消毒，就算而家你话我估计啊，嗰啲医做手术喺医院嗰啲咧，都要用高温去消毒。 有啊，我霎奶樽都仲系咁噶。 系啦，咁样咯。好啦，咁我哋而家讲紧啦，如果去到有瘟疫嘅时候，100度水都唔够噶嘛，系咪先？即系嗰啲煲个滚水都唔够消毒噶嘛。咁佢哋啊，佢会做啲咩嘢要有呢个消毒嘅效果咧？ 佢会 佢会加咗啲 加火加酒咯， 加啲嘢 即系加酒咯， 加酒入边火酒系咪？ 啊，热水遇酒咁未蒸发咗咯， 蒸发咪有嗰啲消毒杀菌咯。 哦， 加啲嘢落去， 加啲嘢落去嘅，咁咧嗱，医师咧佢就会咧加啲麻黄同埋花椒，咁咧嚟系啦， 打边炉噶咯， 唔系啊，八 椒白果嘛， 系咯， 系啊，煲鸡噶啦。 加啲麻黄加花椒咧，佢话咧增加呢个消毒效果。 麻黄系咩？ 系啊，一个药材咧，一种药材嚟嘅。系啦，咁咧嗰时佢哋都会用一啲好佢哋嘅中医嘅角度咧，有一啲咁样。好啦。咁啊，呢啲咧就喺物件上面嘅消毒啦。咁如果我哋啊，即系而家我哋咧就会用呢个空气清新机啊，周围喷喷喷啊，又用消毒火酒咁杀菌，1:99啊。古时人仲犀利，佢哋咧 犀利添啊， 系啦， 要学噶咯。 你估下佢哋可以点样将成间屋去消毒啊？ 头先讲嗰几样，艾草、点香，分一分佢。 我谂到个仲劲， 系 成间屋烧咗佢啊！冇间屋唔系中毒啊嘛。 我哋俾佢自己笑，我哋都理佢，系啊，惨啊，真系佢沤喺屋企耐咗，个人沤咗，真系。 同埋声沙咧， 点算咧？可能听到头先有得落去嗰啲 disco 嗰啲，佢开心得滞啊！ 佢而家好想喺个洗衣机嗰度。 你冇事啊，马祖，你冇事啊？ 梗系有事啦，就两个做朋友啦。 嗱，真系啊，嗱，佢哋用一个分。同埋一個蒸嘅方法係啦，咁咧咁啊，佢唐代咧，佢哋已經試過咧喺有瘟疫爆發嘅時候咧， 煲醋，煲醋， 我又唔見到佢有醋喺度，不過佢有十六種啦，佢會用咗十六種可以殺菌嘅藥材， 哦， 係啦，咁 好補喎， 係啊，真 係，喂，仲要一早。一晚喺個咧，佢哋地方好大噶嘛，咁喺邊度咧？佢話喺個庭園嗰度咧，就喺庭園嗰度咧燒一燒，咁一燒咧就會有煙噶啦嘛，嗰藥材啊，燒一燒有煙咧，咁啊啲煙咧就一路翻到去間屋嗰裏面咧，就可以全屋殺菌。 哇！好重當歸味喎， 咁樣當歸 嘅，係咪嗰啲啊？ 嗱，當歸啊，一陣間會出現。 中啊，原來 一陣間會出現。咁好啦，點樣蒸啊？又 蒸。 隔水蒸，唔系我最识一啲嘅。 头先就用分嘅方法，用十六种药材 分啲水蒸 嘅 出嚟。 唔系啊，头先用咗十六种药材就摆喺庭园嗰度咧，一齐烧佢咧就喺度分入去啊嘛。咁头先咪一个分一个蒸嘅， 系咯。 咁蒸嘅方法系 蒸我都系想话攞水蒸嘅，系啊，都系隔水蒸 嘅。系攞水蒸啊。咁啊问题系点样蒸法咧？ 点样蒸？ 十碗水蒸埋一碗水， 佢唔止十碗咁少啦。 十桶水。 佢啊，系佢可以用一个好大嘅锅，以前咧咪成好嗰啲 古人大锅饭咧， 系啊，好大嘅锅嘅，系啦，佢用个大锅咧，佢会点样咧？佢会攞喺明朝啊，佢哋已经试过咧，用黄芪啦、川芎啦，同埋当归， 中咗一个， 真系有叻嘅，真系有当归呢三种药材咧，佢话放入个大锅度咧，不停咁咧，佢话火一大。水一滾，跟住咧佢啲藥材味咧，即係我哋其實煲中 蒸曬出嚟， 係啦，蒸曬出嚟咧，佢話咧自然咧就咧散到咧全屋都係咧，可以做到個消毒。 其實佢同頭先個分有咩唔同啊？我聽落好似一樣。 唔係一個水同一個煙， 你聽你就聽啦，冇薄估啦。 喂，一個水同一個煙啊嘛， 係咩？ 一個蒸氣嚟噶嘛， 係咯，嗰個 蒸氣味， 嗰個係煙啦，同煙燻用火噶嘛。 哦，佢嗰個唔係用火煲出嚟嘅咩？ 佢用火煲滾啲水，啲水蒸氣。 跟住有水蒸氣咯。 你哋兩個繼續嗌交啦。 冇嘢啊，冇嘢。 咁啊，即係等於你嗰個叫做咩啊？ 我聽得明白桂花田講咩喎？兩樣嘢係唔同。 哦，係 啊，唔係即係等於你去嗰個叫做運動員沖涼，跟住去嗰個叫咩啊？ 桑拿。 系啦，一个蒸一个热 嘅干蒸同湿蒸，哎呀，咁我就明啦，系啊，我咪领悟有啲慢啊。 蒸你又明系咩？ 明啊！ 蒸你又知唔知系咩 啊？知啊，同埋如果你要有嗰个咁大嘅锅咧，要去大锅口先有咯，系啦，咁先攞到 嘅。古时人真系好叻，好有智慧嘅。咁仲有啲咩嘅咧？我哋留翻下个礼拜睇下佢古时人究竟系点样消毒法啦。 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审议政府第二轮1375亿元嘅防疫抗疫基金拨款申请。民建联议员陈恒斌不满政府嘅保就业措施，冇照顾65岁以上冇工强积金嘅雇员，令佢哋好容易变成第一轮被解雇嘅对象。要求政府考虑系唔系可以俾雇主提供呢类员工嘅入息证明，令到津贴可以涵盖呢批员工。工联会议员陆仲雄话：保就业计划有不少嘅漏洞，令到黑心雇主为咗取得政府津贴，将现有嘅员工换成自己人，又或者解雇无法取得工资津贴嘅65岁以上嘅员工，要求政府填补漏洞。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今次政府用咗短时间应付问题，承认非最理想嘅方法，但属于权宜之计。对于65岁以上 无工强积金的员工，雇主在取得政府的津贴之后，有决定权将钱分给这类员工共度时间。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的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渐转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535点，总成交金额799.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4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中国燃气22.85元，跌1.45元；腾讯控股414.8元，升8元；阿里巴巴209元，升6.2元；中国平安77.8元，升1.65元；盈富基金24.8元，升5.5元；美团点评100.7元，升1.85元；友邦保险72.85元，升3.4元；FIE 南方恒指7.42元，跌3.3元；汇丰控股39.95元，升2.5元；银河娱乐51.4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89，瑞士法郎8.005，澳元4.929，加元5.524，新西兰元4.66，欧元8.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9。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1点，升421点。港金现价报15,7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27美元，卖出1,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仍然封咗慢线噶。咁另外近希福道啦，封咗中慢线。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仲系挤塞，龙尾喺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港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北大屿山公路啦、东汇城方向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佳宝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黑暗中对话行政总裁朱月如女士努力为残疾人士争取更多工作机会，究竟背后有咩原因呢？ 我睇一个人系睇佢嘅能力，唔系睇佢睇唔睇到嘢。所以呢个项目话到俾好多人知道，话到俾雇主听到，一批多元人才，佢系有能力担当喺任何机构上边嘅职位。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 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呢一个齐心抗疫 online pre-show 齐鼓掌，而家正式开始啦。 啊，你真係口埋无耻得个点㗎喎。 自己讲咗先啦。 李显达， 我哋鼓掌啫嘛，鼓掌 show 啫嘛，我哋呢个系齐鼓掌。 啊，你真 系 好 谂下有啲咩可以做啊？ 系啊，我可以表演做唔同嘅运动咯。 啊、 因为咁散嘅人做运动系咪好有即系嗰个睇头咧？ 嗱，你啱啱先断腰啦， 系啊，例如我可以做，我冇断腰， 你闪腰咯， 闪尿腰啫，好翻啊嘛，已经 好翻啊， 下个 礼拜 系啊，我哋都系可以同大家一齐抗疫 嘅，系啊，我哋一齐可以做运动 嘅节目度噶， 系啊，你不如你表演喺天台度走翻落嚟你间屋度啊。 好 啊！系啊， 你觉得咁样可以 咩啊？人哋以前嗰啲咧，跑楼梯比赛啊，每年一次嗰啲捐款都系咁样噶。 曾志豪啊， 咁呢个可以做喎， 咁咪得咯。 曾志豪啊，你未去过佢屋企啊？ 吓， 佢系住天台嗰层，即系对落嗰层， 咁咪啱咯。 咁啊，即系走上走落仔走一层嘅啫。 咁咪够咯，咪走上走落咯。 你哋两个有所不知啦。而家咧为咗因为疫情底下，咁我又想即系做多啲运动啊嘛。 系咯， 我系选择行上楼梯翻屋企嘅。 哦。好大付出喎、啊，几多楼啊？十几楼噶，要顶楼噶，哦， 顶楼唔系佢嗰度楼底唔高，唔系即系楼层唔高嘅， 系咯系咯， 得嗰几多层我唔记得咗， 十楼咯， 十楼啊， 十楼嘅都有 ，OK 噶啦， 大家都可以学习下噶， 系咯。 其实楼梯唔多人上落噶嘛，通常大家都会搭 lift 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甚至讲真，你冇戴口罩。其实我都觉得安全嘅嗰、那个环境度，咁又可以做到运动喎。 系咯，我都话啦，我哋可以开定 show 噶啦。 不过咧，我又想话咧，其实佢点解选择行楼梯？因为楼梯咧宽敞过佢个 lift 好多噶。佢个 lift 咧系每一点五米嘅。 行楼梯啊咁。 佢嗰啲每一点五米距离。 系啊 ，OK， 嗱，咁我哋预备咯，睇下你想我哋表演啲咩咧？我哋尽量满足你嘅要求，18723881872388啊！呢度咧个 Queenie 啊，其实有好多人咧都想同 DSE 嘅啲考生打气噶，佢就话我系 Queenie 啊 ，Queenie Lai， 我咧一定要祝愿咧今届嘅 DSE 咧最紧要系顺顺利利完成啊！佢哋咧努力咗咁多年，都系想咧有一个公平嘅机会咧俾佢表现成绩啫。如果取消，对佢哋打击好大嘅，所以我一定要支持佢。我要听呢一石乘风破浪啊！人人望前莫后退，人人望前莫后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齐贺你恭。天，我哋乘风去，系咪咁样噶？好似 我读呢一个， 好啊，两 心啊！呢个咧系 Mandy 啊，佢就话：三位你哋好啊！首先咧就想点唱俾今届 DSE 嘅考生听，尤其是系我个儿生仔同埋儿生女啊！儿生仔咧仲喺开考日嗰日咧就生日，祝佢生日快乐。 OK OK， 真系要吓。 但有一样嘢咧就更加开心同重要嘅，佢话：我好想点首俾我嘅屋企人听啊！因为咧妈咪啱啱完成咗半年嘅化疗疗程，太开心太感动啦！喺度咧，祝所有人咧都要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系啊，哇！祝佢身体健康啊，犀利啊，叻啊，系 OK。好，呢度阿 Granny 啊，佢就话啦，好想点唱俾佢英国嘅同学仔兼好姊妹啊 ，Candy So， 佢四月十八号生日啦。佢话原来咧，佢好中意听我哋做节目噶。 多谢。 预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家人都身体健康。Candy， 生日快乐。 系啊，系呢度个 Michael Chan。佢就话咧，三宝好，星期五咧系我嘅生日，祝咧全球抗疫成功，早日脱罩啊！唔知点解呢个时候好想播咧薛凯琪嗰只嘅，佢嗰只除下吊带前，系咪可以将佢改一改喺歌词咧？ 点啊？除咩嘢？ 歌 唔得，得唔好。 唔系，除下个 mask 前系咯， 花田喺边啊？ 系啦，咁佢就话咧，祝大家早日脱罩成功啦。咁咧就身体健康，咁啊亦都要祝咧 DSE 嘅考生咧体魄强健，考试顺利。哇！即系而家你将过年嗰啲说话咧。摆翻喺呢一个 DSE 考生身上咧，就中晒噶啦！ 我又真系啊， 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咁样。 因为讲到明，佢哋如果一万一有发烧嘅，就唔可以入市场啊嘛。咁其实都好大影响噶。 咁咧，佢仲有样嘢咧，佢就话咧，我咧上个月啊，但 系做咩啊？做啲 记得咗老婆生日。 吓！大胆嘛！ 佢点解会咁样噶？ 系 哇！大婆出嚟谴责佢。 你睇下， 即系我净系冇带佢老婆谴责。 你睇下，即系人哋女人都咁嬲啊！佢个女人咪仲嬲？ 梗系嬲啦！ 你 feel 到啦？ 我想问佢 嬲咗几耐啊？ 我都嬲到而家都未嬲完。 上个月唔记得咗老婆生日，嬲到而家， 梗系 即系嬲咗一个月。 系， 所以你个人就真系太过 记 仇啦。佢老婆好好多啊，一个礼拜就搞掂啦。 点咧？我哋咪计长短 咧？佢又唔计长短，计乜嘢啊？真系。 我想讲，即系如果咧，譬如我隔篱嗰个 嬲咗你一个礼拜。 唔系啊，即系都冇乜表示嘅，点解都就嚟生日？ 佢上次咧买漏咗礼物，记唔记得嗰次？ 唔系上次系佢哋讲到明话唔买， 但人哋买俾佢啊嘛。 点知 隔 篱嗰个买咗俾佢？ 冇心咯，呢句真系冇心装有心，有心装冇心，系咪先？哇，嬲咗几耐啊？ 咩啊？唔知道，我唔讲我写嗰啲嘢。 哎呀，好惨啊 ！Michael 就话咧，俾老婆嬲足一个礼拜啊！佢话咧，希望今日咧就会有丰富晚餐啦。系、哎，今日轮到佢自己生日。 哦、 我想问下大埔俱乐部，你会点样表示先？哇！你睇佢个样，翘晒手咁样，你发挥下，你演绎一下应该点做咧？会吓？ 咁既然佢老婆都原谅咗佢咯，佢老婆一定会做足十足，话俾你听，你要好好咁记住我出年嘅生日。 唔到，好独到，唔系好独到啊！ 唔系， 你呢个时候做得啱噶，即系你唔记得我生日。我就应该大量啲、大方啲。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今日就同你好好庆祝。 系啊， 我等你啊，内心惭愧啊。 两件事嚟， 系咪咁样啊？ 我大方同你庆祝，定系我要你内心惭愧？个出发点系完全唔一样 嘅。唔系，我哋控制唔到你嘅体会噶嘛。我就大方庆祝，可能你自己 get 到就内心惭愧。咁呢个你嘅修为咯。 你对号入座系咪啊？ 系啦，如果你口硬无耻嘅， 我宣布我系永远单身协会嘅会长。 做得好，系啊！ 喂，真系嬲猪嘅，有咩由老婆生日都唔记得啫？ 喂，可能系呢轮疫情咧，大家都即系所谓神魂颠倒啊！ 出唔系，起码你会见到咧，而家 Michael 咧， 系咯， 觉得唔好意思噶嘛，嗰啲粉笔字抹咗佢，系佢哋关系嘅经历嚟噶，你咁谂啊？ 系啊，所以我哋希望咧，佢就早日咧就同佢老婆咧，今日嗰餐饭咧食得甜甜蜜蜜、恩恩爱爱。 哦， 你仲想点啊？你仲想再下一城、啊？ 我要 Michael， 你今日虽然系你生日，系咪今日啊？ 今日 你生日，但系你都送张 thank you 卡俾老婆嚟氹翻佢。咁即系话俾你听，虽然系我生日，都多谢老婆你啦。咁样 如果系 thank you 卡解决所有问题嘅话，咁好小事啫。 系咁，佢老婆嬲完啦嘛。 阿、啊、桂花田嘅 thank you 卡咧，嗰、那个 钻石戒指， 唔系嗰张卡上面咧系写住 Visa 噶，系啊，嗰张先就系 thank you 卡啊，真系。系啊，好啦，送只歌俾咁多位朋友，希望大家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电话号码1877388，欢迎你打嚟为 DSE 嘅朋友打气都得，为你加油亦都可以。何雁诗。自有梦想的人啊！ 谁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 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流泪变做浮云，无多停雨，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不近，靠梦想指引，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何雁诗啊，致有梦想的人啊，系啊，我哋希望咧，透过我哋嘅节目啦，听下我哋嘅歌啊，打气点唱咧 ，keep 住嗰度火， 系， 唔好俾佢熄， 系啦，唔好俾佢停， 系啊，系好艰苦，系 唱啊，特别点俾豪仔噶， 系点啊点啊， 系啊，佢个人名你会好开心噶， 点解 ？Rosalind。 哦、oh, ，Rosalind， 呢个系我个名嚟噶系嘛？ 呢个咧，你系 Francois， 我系 Francois 系咪啊？ 你哋边个打边个 ？Rosalind 点啊？ 佢话想同你讲啊，佢话豪仔，而家咧你就呢个冇工人姐姐嘅日子啦， 系啊， 要凑仔啊，要帮手做家务都好辛苦啊，搞到你咧就三更半夜先有得瞓。佢话想同你加油，叫你唔好搞坏个身子啊！喺呢度咧就点唱咧杨采妮嘅《祝福一句》俾你听咁话。 哎呀，死啦！祝福一句，我唔记得点点唱啊！ 一句不 太 多。 哦，我以为总之系嗰啲不要哭于你面前嗰啲 friend 啦。哎呀，多谢你啊 ，Rosalind， 我用翻 Francois 嗰个声嚟答谢你。我而家咧每日都充满咗咧朝气勃勃正能量啊！系啊， 即系咁样话你 一路走来，我哋都系咁样坚持到底。多谢你啊 ，Francois， 我唔系你系 Rosalind。 你做下你个样先啦，系呀。 系啊，你系边个啊你？ 我系 Rosalind 咯。你系 Bitch 啊？ Bitch 佢啊！ 咩啊？系我，我扮唔到 Bitch 噶。 佢今日把声扮唔到啊！真系，多谢多谢多谢。 我都想祝阿祖祖啦，喂你，我哋每放月下你把声啊。 系啊，祝我讲少咗嘢，你哋两个讲多啲啊。 我都话你只蟹掹翻出嚟咯，你又吞翻落嚟，哎呀！ 证明个蟹肉同埋朱古力系唔可以沟埋噶。 系啊，呢啲系咪叫蟹肉朱古力啊？真系。唉、哎，好啦好啦，好继续读点唱。 呢度 Tracy 啊，就话你哋好啊，系祝各位考生咧顺顺利利考 DSE。佢话同学们快啲翻学上课啦，希望你哋可以啊，同埋感谢咧啊医护嘅付出啦，希望大家咧继续努力加油，赶走疫情啊！咁啊，补足咧，四月十二号系佢老公嘅生日啦，四月廿二号咧系佢自己嘅生日，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喺啦逆境中啦，健健康康，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啊！喂，预祝你生日快乐 ，Tracy。 系好啊，呢度咧就有一个啊 KKMY 啊 KKMY 咧，佢就话首先希望咧抗疫就快啲完成啦，今年嘅考生咧亦都要全力去考啦，前线人员咧就要注重个人卫生啦，酒店人员咧又要撑住期待复苏，各行各业紧守岗位，真系要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可唔可以听啊《到此一游》啊胡鸿钧嗰只歌曲？我哋稍后咧揾个方法咧唱俾你听下。 唔系啊，呢度咧又另外有阿君。 佢唔识唱，所以佢冇唱啊。 哦，系呢只啊，哦， 嗰个啊。 跟住咧，你继续啊。 系啊， 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我记得点唱噶。 俾翻机会去搵歌词。 系啊，佢一俾我搵到歌词，我就可以唱到啦。 咁埋个 melody 俾佢。 系咯。 你话你系咪真系生性？ 能同道多少春与秋？系咪咁样噶？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 可能今日点唱，好唔好嘥时间啊？ 系啊， 呢个认真嘅要讲嘅，因为咧其实唔单止有阿君啦，仲有其他嘅朋友咧都 message 咗我哋啊，佢都话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七年前嘅今日咧，睇到新闻系好突然啊！有一位咧，当时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好有前途、好新进嘅女歌手啦，啊就系、是、阿 Sita 陈希怡，就是、因为一个交通意外咧，就离开咗我哋嘅。原来咧就系、是、七年前嘅今日啦，所以都有唔同嘅听众咧，想同佢讲一声咧，啊希望你喺第二啲嘅地方，彩虹桥又好，边度都好，都可以开开心心。 嗯 ，OK， 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阿英义咧就话啦，配音员啊，原配音员咧腾。袁启智先生咧都系一路好走嘅，咁啊，藤原先生佢哋唔会忘记咧，你所声演嘅角色，咁希望佢一路好走啦。 系啊，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咧就真系听下啦，陈希怡嘅呢一只歌啦，我哋都好多朋友都好挂住佢嘅《望穿》。 钟声响彻城市，所有泪流过了，能消退就似夕照。你去你，遗憾留在千千里，仍然挂念你，奈何他跟未一起。你劝我开心，天天开心，心里爱随时光临。遥望你那个人已有爱人，我却是个路人。前尘头像河里，随朝露出死去，再别觅寻，流逝回忆，回望如暮色般遥远，何伴那钟声却又。黄叶从异乡飘过，回头你再笑，埋藏眼内那份安。你劝我开心，天天开心，心里爱随时光临。遥遥问你那个人已有爱人，我却是个路人。前尘头像河里，随潮浪中死去，再别。随时光临，遥遥问你去远行，也有趣闻碰上几个老人。前尘就像河里，在潮浪中死去，再别觅寻，流逝回忆，回望如暮色般亦远，提案直女身影游。 陈希怡嘅《望穿》啊，已经系七年嘅时间啦，吓。 OK， 咁我哋读埋少少点唱咧，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吓。咁啊 ，Sandy Yip 就话你哋好啊，我只系希望咧每个人都能够咧健康、平安、快乐，尤其是医护人员啊，因为佢哋为我哋真系付出太多啦。当然都唔少得我哋三个每一朝早啊，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啊，为我哋带嚟欢乐啦。咁、 啊、 多谢晒大家，其实我哋都应该嘅。 系啊，多谢我哋呢个时候会好紧守岗位咧，珍惜啊每一粒音符啊，唱俾你听啊，同你加油打气嘅。好啦， okay, 电话号码 1872388，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国首季经济按年负增长6.8%，差过市场普遍预期，是1992年开始公布有关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数。国家统计局数字又显示，三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下跌15.8%，首季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16.1%，两个数字都差过预期。至於三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9%，首季新增就業229萬人。統計局話，首季度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大局保持穩定。又提到當前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中國復工復產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新嘅困難同挑戰。統計局話，要進一步統籌做好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加大力度落實復工復產、復市復業政策，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今日將會舉行第15次會議，繼續選舉主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呼籲議員理性處理，他說內會停擺会影响很多重要的民生经济事务，无法推进。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说，只要大部分委员同意，可以改由秘书处主持选举，主持主席选举，相信这个方案接受程度较高。曾任立法会内会主席多年的自由党名誉主席刘健仪建议，可以按议事规则由上一个会期的主席先处理其他内会事务，将选主席的议程放到最后处理。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志超相信，本港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引起的疫情应该受控，但要重新检讨本港的检疫安排，提早发现无病征的患者。梁志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是14日，患者有機會回家之後才成為隱形病人，再將病毒傳染家人。認為目前本地和輸入個案減少，隔離中心開始有空位，加上每日回港的人不多，可以將他們安排在隔離中心或者定點酒店隔離14日，在隔離最後幾日才做病毒檢測。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亮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認為，要連續28日零感染才代表疫情受控，目前仲未到受控的程度。他認為本港的確診個案中有大約1/4至1/3是無病徵患者，但政府一直沒有教育公眾。他又要求延長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湖北武漢市上調當地的新型肺炎死亡人數，新累計死亡人數修订为3869人，增加1290人，累计确诊病例都增加325宗，修订为50333宗。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指出，在疫情早期有病人因为医院收治能力不足而在家中死亡，以及医护人员忙于救治出现漏报、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等的情况，导致数据出现差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下昼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的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渐转潮湿有雾。 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0点，升554点，总成交金额8,0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4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燃气22.85元，跌1.45元；腾讯控股414.8元，升8元。阿里巴巴208.8元，升6元；中国平安77.8元，升1.65元；盈富基金24.8元，升5.5元；美团点评100.6元，升1.75元；友邦保险72.95元，升3.5元；FIE 南方恒指7.41元，跌3.4元；汇丰控股40元，升3毫；银河娱乐51.45元，升2.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3，人民幣7.08，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經平均指數報19,795點，升505點。港金现价报15,7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67美元，卖出1,70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13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炸醒我的六四》， 作者刘瑞兆； 《名字》， 作者董启章； 《晚清中国小说观念逆转：翻译与小说的生成及实践》， 作者关思培。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有咩投诉 讲？严重干预啊！ 讲啦、 啊， 你讲出嚟，你俾人投诉啲咩？ 好啊 ，OK 喎、 啊。系啊，你讲啦、啊， 你真系咁 OK， 讲嚟听下。 明明我哋要 即系博阿祖祖嘅电话出街，咁我同佢倾偈啦，点知有个第三者喺度唔抵得我哋嘅对话，跟住咧就掂咗，攞咗我条线吓，勾咗我条线，竟然我谂住话喂几时打牌，跟住佢冚咗线罗，又知你啊？ 咁你阿祖你要我讲定你讲啊？ 我唔系我可以嘅，但你唔系个仔咧就嚟考 DSE 咧，呢个高危时期尽量唔好见咁多人咩？ 我咪日日记住， 我唔系讲呢样，我系想话咧，佢头先明明咧好有心咧。打电话同你讲话，咁啊早话你咧，因为把声咧嗰只蟹钳咪走出嚟啊，你休息一阵先啦，嗰啲一两分钟嗰啲时间咧，我哋帮你搞掂佢，你睇下啦。结果佢就喺呢啲地方度喺度撩你把声， 系咯？ 你话啦，系咪咧？ 咩撩你把声咩嚟噶？ 咩撩佢把声？ 咩撩你把声啊？ 系咯，歌嘅歌名嚟，撩你把声。 我为你把声着想啊，阴哥。 即系你先话我唔应该同佢讲咁多嘢。 梗系啦， 你 嗰头，你嗰头又话要照顾人哋，嗰头你就喺度话点啊？又打嚟啦咩？我睇到你啦咁就，好惨啊！早你就。 好啦，我一次过答晒你哋嘅问题啦。我把声系仲 OK 嘅， 仲 OK 嘅。 日打牌啦，等你个仔开考咗先啦。 好啦好啦，开啊！ 危险啊呢啲。 继续点唱啦， 系啊。好，继续点唱啊？呢度咧又话 Betty 嘅，佢话你哋好啊。佢细女咧 Denise 同桂花定嘅仔仔，即系同我仔啦，终于可以考 DSE 啦！ 恭喜你哋！ 系下个礼拜开考啊，希望可以完全顺利进行。各位 DSE 考生，你哋加大油啊！佢唔使加，唔知加油，加大油！ 地板油啊！ 系啦，另外咧，佢嘅大女咧，阿 Charlie 咧，就系星期日咧，19号21岁生日啊！佢话因为疫情咧，所以咧，听日啦，星期六晚啊，佢同佢嘅好朋友咧喺屋企一齐庆祝21岁生日， 系 个女啦。今日咧应该佢希望佢咧每日都可以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身体健康。希望疫情快啲过，一家人咧可以去旅行。 好， 到时咧就补足阿大女咧21岁同埋阿细女18岁嘅生日啦。佢话三位主持人，你哋都要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好啊， 各位唔好松懈，疫情好快过，好快回复正常。 系， 因为系隔篱系 Betty 啊，佢话 隔篱系嘅 Betty， 记得佢，记得佢，系啊。呢度有个听众咧，佢好偏心噶。 佢又 嚟啦，唔系啊！今次佢好偏心嘅， 偏心咩啊？ 佢话咧，我哋三个里边，佢话我哋边个最有礼貌啊？ 我咯，你咁样咪我细个 最冇讲系你， 真系好唔知丑，个个都抢住答，我最有礼貌，我唔出声， 咁样计咩？ 让人咪礼让咪有礼貌咯， 系啊！ 你睇你两个， What？ 见到个关外座即刻抢出嚟，我讲开股 系咩啊？ 早早最好礼貌啊！佢话。 是啊， 点解啊？ 啊，点解？因为佢早啊嘛。 佢每朝啊一定会叫听众早晨啊。 系，我哋将个波交俾佢做出 嚟。嗱，你睇，系咁低人， 你睇下， 外公， 我都唔敢出声啊。 花田啊， 系啦， 字死上面嗰度写住踩低人哋，抬高自己，我系桂花田。 听唔明啊？佢一定会话我最有礼貌啊。唔系，我哋呢一个嘅角色可以话深入民心啊！我哋不如以后就叫你礼貌组啊！ 好啊， 礼貌组， 好礼貌 啊！咁样正面啦， 系咯， 嗰个细眼啊，冇头发啦， 系咯，好啊， 唔系讲 你特征啫嘛， 系啊 ，OK 啊，真系系啊，我哋不如下次即系咁啦，我哋下次俾阿田讲早晨啦， 好啊， 系啦，等佢有翻礼貌啦， 俾我同听众讲早晨， 好啊，好啊，就咁咯，睇你记唔记得， 我哋而家试下，我哋而家试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早晨啊，各位听众。 好有礼貌，好有礼貌。 好，我而家讲，各位听众，唔安啊，咁啊，话我哋分工啊。 系啊，好啊，我系啊。 咁你到一点嘅时候咧，你就同听众各位听众啊，拜拜啦咁样。 咁你而家试下，因为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喺度，你同佢打招呼咯，系啦，一二三。 Hello， 听众你好啊。 萨瓦迪卡。 Hello。 鱼太你好。 咩太话？ 鱼太。 鱼太你好。 系啊，你好， 你好啊，系啊，我哋边个有礼貌啲啊？ 我哋有同你打招呼啊，余太， 你三个都咁有礼 貌，多谢， 好似争封利是咁啊！讲完之后咧，多谢你封利是啊， 一饮咩饮到尾嗰啲， 系啊，点啊？余太有咩要同我哋讲噶？ 系啊， 冇啊，打电话嚟点唱就首先预祝我个细仔下个礼拜21号。13岁生日， 哦，13岁， 咁另外就补足个大仔，4月1号生日嘅， 系 就15岁生日啦。 嗯， 喂，两个仔仔啊， 两个， 即三个男人，一个即系夹埋老公啊嘛， 越嚟越甩烂咯，你嘅年纪系咪啊？ 对你嚟讲都系嘅，我谂。 十三同十五，系啊，你好似跑马拉松咁样咧，你个都跑咗十 K 啦，已经起码去咗。 我觉得咧，其实即系以你嘅经验嚟讲啊，吓，啲小朋友去到几多岁咧？你觉得诶，哎呀，我第一个嘅嗰啲背囊啊重担开始慢慢可以放轻松噶，其实。 冇噶噃。 其实两个仔都唔同嘅，如果你系真系纯粹去。日常起居咧，或者即係嗰個自理能力咧、嗯，我就覺得可能初小就第一次感覺到啊，即係以前要孭嗰個奶粉袋咧， 哦， 可以唔使再孭奶粉 袋。咁啊係啊， 咁係你話至於真係繼續再要可以唔使勞氣嘅，咁我諗起碼都要讀完書咯。小學咧嗰種勞氣咧，仲犀利過幼稚園。 哦，係啊， 因為搞功課。 係啊，同埋即係。叫佢读书咯，系。 哦，我老婆唔系咁讲噶，佢话佢见到我一样好劳气。 你就 你老婆系有啲中意攞苦嚟身嗰啲噶， 系咩？ 已经有个大仔喺度， 俾住我咧，我就 有个仔，你睇下，一屋都系仔啊。 系啊，喂，咁 你 哋会点样同佢庆祝啊？ 冇啊，而家都系喺屋企庆祝咋。 嗯 ，OK。 即系出去又玩又唔会即系特别去边玩，同埋所有即系比较佢中意嘅地方。 喂，一个系咪中一，一个中三咁啊？而家 系啊，一个中三，一个中一。 点啊？佢哋 有冇得出街啊？佢哋自己 有冇俾佢噶？ 限制令之后就真系冇啦，所以喺屋企都发晒毛同埋发晒癫咁啊！ 惨真系。 咁余太，你有冇翻工啊？咁样？ 我就在家工作。 哦 ，OK， 咁即系你哋困兽斗啊，三个。 你就系 你癫啲定你两个仔癫啲啊？呢个时候， 佢哋癫啲嘅。 佢哋癫啲嘅。如果你再过多一个礼拜，你可以变癫姐噶啦。 哎呀，加油啦，冇办法啦。 佢哋即系冇翻学咧，其实系真系佢又惨啦，我哋又惨啦，再加上即系。又要跟功课啊，同埋上堂啊，其实都系惨嘅。觉得而家啲学生， 阿余太啊，咁大个仔唔使跟功课噶啦。 你讲啊，早几年你都唔系咁噶， 我冇 嚟做功课，因为而家在家工作咧，佢哋会有懒散，同埋你唔知佢真系有冇做功课。 系啊系啊，呢个都担心。 咪由佢自己承担翻佢嗰个。 讲风凉话喎， 我真系冇。 佢哋老师会打电话嚟问我。 哦，你咪同我老师起啦。 会打打，即系而家嘅老师，佢哋就算读到中学，会打电话嚟问。 啊，会噶会噶。 问乜嘢咁样？ 系啊，等我问我话，妈妈有冇 督促佢 睇下阿仔佢啲功课。好似冇交喎、 哦， 咩、哦、啊？阿余太啊， 而家读书 唔系，跟住余太就话啦， 我妈日日收电话， 唔系啊，个老师同余太讲话，你个仔啲功课冇交，余太就话系啊，我今日唔记得帮佢做啊。 阿余太啊，我都有老师打嚟同我倾偈噶，跟住我话我系咩？哦，佢、哦、好啦，我督促下佢啦咁，跟住我就收线。 所托非人，所托非人。 唔好咁大压力啦。 O K， 系啦， 开心心啊，希望大家可以快啲除晒啲口罩。 我哋未问佢两个仔叫咩名，真系。 好啊，嚟啊！ 我系细仔叫 Gordon， 大仔叫 Jordan， 哦 Thomas， 祝佢生日快乐，唔生日嘅冚唪唥都快乐啦。 喂，全部喺火车系列嘅，点解？ 系咪啊？ 祝你快啲经过呢日周日周六咧，咁就可以快啲好翻白晒。 掹翻只鞋出嚟， 我会尽量，我谂住晏昼去睇中医噶啦，但系咧。你知而家去睇醫生其實都是一個好好 OK 嘅 ，OK 嘅。你中醫可能會同你咧隔住個簾咧，沿條紅線幫你診脈㗎。係 啊，古時咁啊， 係啊，跟住話你生得喎。係啊，真係 OK， 多謝曬余太。 Thank you， 拜拜。我哋睇醫生，你記住老老實實話俾人聽喎。 係啊，你話嚟 食過隻蟹同埋食過朱古力喎。 我懷疑自己有懷孕係。 係啦，冇錯。 啲藥唔好咁重啊。 係啦，叫佢俾多啲當歸嚟飲咁樣啫。OK， 好，再听下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系叫咩名？ 我唔识读佢个名啊，系咪 Sharon 啊 ？Hello Sharon 啊， 系啊， 你 系 女仔嚟 嘅， 你好嘛？ 你几多岁啊 ，Sharon？ 我想点唱俾婆婆听。 好 啊，点解点唱俾婆婆听嘅？ 生日， 生日，你生日？ 唔系。婆婆生日， 哦、婆 婆 生日， 下星期婆婆生日。 婆婆个名叫 Sharon 系咪啊？ 唔系。 哦，咁佢叫咩名啊？ 婆婆叫燕婷。 叫燕婷啊？ 燕啊？ 燕 玲。 燕晶。 燕玲啊？ 燕玲。 你写耳聋 龙，唔好乱咁讲嘢啦。 系咪叶玲婆婆啊？ 佢成日都佢一声 系啊。 听出人哋讲，你睇下你有啲乜嘢咧？特别想多谢婆婆或者祝佢生日快乐嘅说话，一次过啊，俾 Sharon 你讲晒出嚟好唔好啊？ 咁有型嘅啲婆婆叫叶玲。 等下你看，跟住飞， 跟住咩啊？ 你咪写住要跟住读。 身体健康，天天笑口常开。心想事成， 哦，好啊，乖女啊，真系， 好啊， 我系叶玲婆婆，我听到都觉得好老，好安慰。 你今年几多岁啊？ 七岁 、啊， 婆婆几多岁啊？ 知唔知婆婆几多岁啊？ 63岁， 七十三岁， 63啊， 所以咧都系好年轻嘅婆婆嚟嘅。 我哋不如一齐唱只生日歌俾叶玲婆婆好唔好啊？ 好 你开始先了，一二三， 恭祝老寿。你识唔识唱嗰只啊？ 我哋唔识唱， 我 哋 唔 识唱， 我 哋 唱 啦。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Papa.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我哋祝叶玲婆婆生日快乐，亦都多谢 Sharon 你打个电话嚟。点解我可以将佢译到做中文嘅？头先个名 边个啊？ 燕京婆婆，我听到 你亦都讲个燕京婆婆嘅。OK， 好。 湿湿的、湿湿的干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心。一束葱，一束束，烛光了再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叉变作刀，再看又再光，又再看，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重厮守至今，假使再。前生，前生的一切正苦恨，跟仰望，或许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共祝我，轻轻轻轻轻轻，不过碰到你跟我。抑郁的终不会变更，难道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更？一支支一支支烟消了再烧，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亦变用尽？再吹又再烧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 佢哋开创咗个潮流嘅，听佢哋嘅歌曲咧，好似变咗追一套爱情剧集咁样啊！而家都唔知第几系啦，唔知第几回啦。郑安琪嘅再度啊，我哋继续读下点唱先。嗱，呢度有个 facts 嘅，咁咧佢就系 Katrina 啊，咁啊佢个名咧就叫做 Katrina 细妹剧仔咁样。咁佢讲咩咧？ 几个名合一 系啦，几合一嘅。佢就话三位风骚主持你好，4月22号咧就我家姐 Jenny 嘅牛一啊，想借你哋嗰把靓声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心。惨啦，咁我哋今日三个都冇靓声，我哋系沙声、拆声同埋嗲声咯。 好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同佢咧做护士嘅细女咧子莹啊，讲一声加油努力啊！同时多谢咧佢同咁多嘅医护人员咧无私付出啦，同埋照顾嘅阿女咧，因为安全起见啊，2月开始咧就已经住喺呢一个医院宿舍啦，所以咧我哋一家咧都好耐好耐好耐冇见过佢啦。咁啊，希望咧系啊，疫情咧就快啲过去啦，等佢可以早日咧安全翻屋企。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 真系会好挂住噶嗬，又担心又挂住。 医护嘅屋企人啊，嗬，系嘛？即系今日睇到一个新闻咧，都觉得真系要多即系感激啊呢一个嘅机构啊，佢咧将佢哋成个嘅香港喺香港啊吓，将佢哋嘅酒店咧就俾医护嘅朋友咧免费入住。 系啊系啊， 我真系觉得真系要。多謝你 啊！ 大 家 咁啊，真 係啱啱啊 ！OK， 咁我哋繼續錄點唱啦嚇。阿 Fiona 咧就話啦想點唱俾啊中六生同埋自修生嘅同學仔你加油啊！雖然今年咧係多事之年，但香港人咧係打不死嘅，你哋咧嘅努力咧同埋付出咧一定會為你哋帶咗一個理想嘅出路啊！加油加油，同埋保重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快樂。係咁啊 ，fans 咧就話啦，時間過得真係快咯，又去到今日星期五啦，希望祝大家咧每一日咧都係。开开心心，每一日都好顺利咁度过嘅。 好，听听众电话先，1872388，你系边个？ 我系尹太 嘅。系啊，尹太你好啊， 风骚快活人你好啊， 尹太。 系点啊你？ 我20号同我老公结婚31周年。 哇，31周年， 一周年 系喎。佢有冇记得啊？ 系啊，我啱啱想讲，你记得 嘅，佢记得嘅，年年都记得嘅。 因为你提佢系咪啊？ 唔使嘅。 咁今年咪好特别咯，因为应该都要留喺屋企庆祝噶啦，系咪啊？ 系啊，希望大家齐齐整整，身体健康咁喺屋企庆祝就。足够噶啦， 咁啊，尹生咧点样同你庆祝嘅咧？过往呢30年，哇，已经有30次啦都。 冇噶，冇噶，冇噶， 冇 特别噶。 佢讲咗4次，冇噶，冇噶，冇噶，冇噶。我明啦，其实你真系好介意喎，你真系冇噶，冇噶，冇噶，冇噶。 唔系啊，食餐有噶，有噶，因为嫁咗啦，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食餐饭就够。食餐饭就得嘅啦，咪 OK 咯，开心就得啦，因为仔女都大晒啦。 咁今日啱咯，今晚即系冇人啦屋企。 系啊 ，Come on baby， 都冇 ，Come on baby， 耶， 系啊。31, 是 4月20号才是。 即大家跳隻舞啫，开开心心咁样。 是啊， 是啊。即你去返啲以前拍拖啊， 二人世界 嘅地方嗰啲，佢一定二人世界緊㗎啦，係咪？ 係囉。 唔一定囉，唔一定嘅。 唔一定 嘅。即係仔女都大嘅时候呢，都係一家人嘅一个活动，开开心心就得咁样㗎，係咪啊？ 係啊。 咁你期望有啲咩礼物收啊？係冇㗎，冇㗎， 冇 㗎，冇㗎。 冇 㗎， 冇 㗎， 冇㗎， 冇㗎， 冇㗎，冇 㗎， 冇 㗎， 冇㗎，冇 㗎。又会唔会准备一啲？喂，佢唔識做啊，你做主动囉。 冇㗎，冇㗎，冇㗎，冇 㗎， 冇㗎，冇㗎，冇㗎，冇㗎。OK嘅，我哋你哋其实系属于佛系拍拖。佛系结婚应该系咁样，系啦，比较随缘嘅。 但最紧要开心咪得咯，系咪？ 但系问题系尹太，起码佢都打电话嚟我哋度点唱。 其实已经好够。 系。 咁但系尹生有冇做过啲咩？ 喂，你好咯，你系咁挑战佢。 你想人哋31周年结婚快乐嘅啫，桂花田。 哎呀，真系尹太，我俾你，俾你攞个位同阿尹生讲几句甜蜜蜜嘅说话嚟。 我希望尹生听到之后咧，佢真系做翻啲嘢。 你改到拆你，分到尹太冇，尹生冇做嘢。好。惨啊！真系，快啲快啲，俾尹太赞下先。好，你讲。 老公，17岁就同你拍拖到而家，咁就希望我哋可以身体健康，一直行到尾咯。 可唔可以讲下你17岁系点样俾阿尹生呃到你嘅？ 阿尹同学啊，嗰时叫做 尹同学嚟噶。 冇噶，一齐同啲朋友玩，咁咪识咗咯。 咁但系你一跟就跟到佢今天 啦。系， 系啊，我今年都系53岁啫。 其实真系听唔出噶把声，啱啱好。 啱啱三十岁俾我听就系、 是，但真系跟咗佢，即系个感觉系跟咗佢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啊。 其实点解你哋唔可以调转啫？尹生都拖咗佢三十几年噶嘛，拖住佢只手。 尹生都 系 好嘅，系啊。 佢最吸引你系咩咧？可以 keep 到三十几年咧，都系咁样。 即系唔知咯，可能缘分啦。 缘分到了， 同埋就记住勿忘初心咯。 哦，即系 你嘅初心， 初心系点样嘅？ 即系初恋啊，就 系 佢初恋， 中意佢咯。 系点解咧？点解啊？ 记住嘅。 点解啊？点解？ 就可以保持新鲜三十几年。 咁、啊、你中意揾晒咩？ 系咯。 佢好顾家嘅。 佢十七岁已经好顾家啦。 吓？ 即系卅几年都顾家咯。我哋十七岁开始，系嘛？ 我哋廿二岁结婚嗰阵时，佢已经顾家嘅。 即系十七岁拍拖，廿二岁结婚， 三岁定八十啊，孖得 好 啊， 好犀利 呢个老公嫁得过、 Good、 真 系。你头先咁讲嘅，咪买个买住人哋咩？ 系啦，买个逼人哋庆祝过你，真系做咗好多嘢啦，真系好好啊，真系。 我个女都廿九岁啦， 哇，真系鼓励唔到喎。 系啊， 咁我细就廿五岁啦。 系啊，我其实我知你全名噶啦。你全名是找到好伴侣。 是 啊是啊。是啦、啊、找到好归宿。喂多谢你打嚟同、 啊、 我哋一起分享呢个甜蜜好冇、 啊、 多谢晒文太。 是啊。送晒啲歌送隻歌俾所有嘅香港人同医护人员啦。 好啊多谢晒。 拜拜。 好啦我哋时间够喽。开心心。 再见。 拜拜。